13宗病例，累计增加至104宗。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下周表示，大邱一名61岁确诊女病人经常前往教会，同佢一起进行周日崇拜的1001人已经实施家居隔离，当局形容这一宗是超级传播。德国西部城市哈努发生的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11人死亡。当局初步调查之后，估计枪手受到极右思想影响之下开枪犯案，当地反恐部门接手调查。德国传媒报道，警方正是翻看枪手日前在社交网站发布关于美国发生虐待儿童事件的影片，未知道两者有没有关联，亦都未有公布枪手和受害人的资料，只是表示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枪手先后到哈努市中心的两间水烟馆开枪打死9个人，警员在案发之后展开搜捕，又出动直升机在上空巡逻，疑犯其后被发现在屋企入面死了，屋内还有另一具的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09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10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9点，升2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蚊，跌1.4；美团点评103.3，系升2.9；阿里巴巴215.6，升1.6。汇丰控股56.8跌2毫，中国平安91.6升5毫，建设银行6.55冇升跌，比亚迪股份53.6升5.5，盈富基金27.75跌1毫，友邦保险79.65跌1.5，中芯国际15.74系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9，英镑10.044。瑞士法郎7.911，澳元5.16，加元5.872，新西兰元4.933，欧元8.4004。每百日元对港元6.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2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9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49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8.36美元。卖出1608.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葵涌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漆咸道北啦，近住芜湖街，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啦，去葵涌方向，咁女童军总会快线意外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噶，咁排到去漆咸道北啦，近住芜湖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现在红隧的九龙去香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东区走廊由于有隔音屏障工程，去中环方向介乎显理中学至到兴发街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环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方向粉岭。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2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5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朝頭早同晏晝咧都會有兩段嘅時間咧去討論嘅。嗱，咁啊，呢300億其實會係有啲乜嘢嘅措施呢？根據政府提交嘅文件啦，總共咧有24項嘅措施嘅。咁其中咧用得最多錢嘅咧就係向零售商户咧發放一筆過嘅津貼，咁嗰度咧總共會係耗資56億嘅。咁另外咧，亦都會有47億咧係俾醫管局加強支援嘅。咁跟住其他嗰啲款項係用咗喺啲乜嘢度咧？譬如就係資助建立本地嘅口罩嘅生產線啦，亦都會俾咧物流處去採購防疫物資啦，同埋咧亦都會係支援咧物業管理業物業嘅管理業啦去防疫啦，包括係向清潔啊、保安人員啊每個月咧有資助1000元嘅辛勞津貼，為期4個月嘅。此外，亦都會咧係支援建造業啦，向承建商等等咧提供咧50000元嘅補助金。政府同房委會嘅外判嘅清潔同埋保安員咧，亦都會每月資助1000元嘅辛勞津貼嘅。咁至於另外一啲咧，即係頭先提過向零售商户發放一筆過津貼之外咧，各類嘅持牌食肆咧，亦都係會發津貼，亦都會向咧運輸業提供補貼嘅。咁啊，亦都咧會資助會展業啦。咁此外，亦都會係寬免科學園啊、工業村同埋數碼港嘅租户嘅租金啦。仲有咧就係向持牌嘅旅館資助一筆過嘅80000元，持牌嘅旅行社亦都有80000元嘅一筆過津貼，亦都向小販持牌人資助咧一筆過嘅5000元嘅。咁呢度仲總計咧，合共嗰個支出咧就大概係270億，接近271億。咁然之後，政府咧再留多咧10%嘅應急款項，就總共咧係298億。呢個款項咧會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咧主持嘅一個督導委員會咧監察基金嘅運作同埋使用情況嘅。但係頭先咧講咗咁多，有一啲嘅人士咧就留意，就話似乎咧主要都係幫助緊一啲嘅商户啦，咁当然一啲保安嘅人员咧，亦都有一啲嘅辛劳津贴啦。咁但系唔少嘅市民可能系喺疫情影响之下咧，导致到失业或者系甚至暂时喺嗰个工作上面咧唔系太稳定嘅，似乎呢方面嘅支援咧就冇乜啦。咁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就提出啦，如果呢度冇嘅时候，财政预算案系咪需要进一步去补底啊？帮到呢一啲受疫情影响嘅雇员咧，电话号码18723，你自己咧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2月20日朝早8:30，首班接载钻石公主号港人乘客嘅政府包机抵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包机以香港居民优先，暂时冇接获内地人要求乘坐。 我哋嘅考虑咧，一向都是处理香港居民，如果有特别的情况呢，我们是可以以人道的理由作出考虑的。如果我们的班机可以容纳的空间而有需要的，无论它是澳门人、内地居民或者台湾人，我们都会考虑。 11:00，工联会开设口罩工厂，製造了幾十個口罩以作檢測，檢測合格之後會正式生產，首階段預計每個月可以生產100000個。工聯會理事長黃國： 而家生產口罩就是時間是最重要，因為我哋講就係救人如救火，因為市民好需要口罩嘅時候咧，我哋希望爭取最快嘅速度去生產。 下午2:30，港鐵東鐵線近大圍站嘅路軌旁邊石殼發現懷疑爆炸品，引爆之後發現並沒有炸藥成分，警方列作炸彈嚇炸案處理。沙田警區助理指揮官陳恩： 咁呢啲案件咧就非常之嚴重嘅，雖然呢個係最尾係一個空嘅鞋盒，但係咧佢嘅形狀咧就係包裝到整到好似一個真嘅炸彈咁樣嘅。咁如果啲市民習以為常，一時大意輕率處理嘅話咧，可能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嘅。 4:30，本港再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亦都有一宗系列为疑似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第66宗咧，我哋列为一个疑似嘅个案。 雖然昨日我哋嗰個呼吸道樣本咧就係陰性，但係咧佢就做咗個 CT scan， 就見到有少量嘅毛玻璃嘅情況，加埋咧係有個流行病學嘅關聯啦。我哋就將呢個個案咧就列為一個疑似嘅個案。 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喺疫情影響之下啦，零售業啦、飲食業啦同埋旅遊咧呢啲嘅行業咧出現咗比較大嘅衝擊嘅。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啦，亦都即係今日都有新聞咧，就話有一間嘅中式嘅飲食集團啦，佢哋咧亦都係旗下咧有成20间嘅餐館咧，將會係短暫休業，而佢哋咧大概2000名嘅前線員工咧，都需要喺2个月之內咧放3日嘅無薪。咁亦都有其他嘅企业咧，亦都需要个雇员咧系放冇薪假啦，或者系要求佢哋咧放咗自己嗰啲嘅年假先嘅。嗱，咁啊面对呢啲咁样嘅情况，咁啊防疫抗疫基金究竟啊有冇嘢系帮到呢一批嘅雇员咧？电话号码1872311，预算案又应该如何保底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职工盟嘅主席吴敏仪啊，吴敏仪你好。 系你好， 先讲讲咧，你哋而家收到嗰啲雇员嘅情况啦，有冇啲雇员同你哋反映系放无薪假或者系裁员啊影响啊？大概嗰个情况系数字系点样咧？ 我哋喺2月3日至17日嗰2个星期里面就系收到咧大约啦40宗嘅查询嘅，咁有一半都系查询无薪假安排啦，咁跟住有12单左右系啲欠薪啦，咁跟住就系嗰8单都系讲紧啲防疫措施啊不足啊咁样，咁但系都见到咧就系横跨好多行业都出现咗有一啲就系被要求嘅无薪假嘅状况，咁个情况咧其实系嚟得比較好快啊，同埋都比較大量啊，咁樣咯。 例如邊啲行業呢？ 就頭先講及嗰啲嘅，包括零售啦、飲食啦、咁旅遊業啦等等。咁我哋都覺得好明顯地嘅，因為而家個疫情嘅影響咧，大家好多都聽從建議係盡量留喺屋企或者少咗出街啦。咁變咗個消費嗰個情況咧，根本就係減到好低嘅。咁於是即係上述個情況就係咁多行業咧，都一定係因為連環嘅消費模式改變曬咧，就有所影響。呢個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嚟嘅。 譬如頭先都講過咧，就係政府遞咗一份好厚嘅成60頁嘅文件咧，就上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申請一個300億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咁你哋有冇仔細睇過入邊嘅內容？你覺得其實佢入邊嘅內容幫唔幫到你頭先所講嘅受影響嘅僱員咧？ 頭先即係我哋都望一望過啦，其實再前一日都望過喺佢未加額之前咁，都係發覺譬如佢要俾大牌嘅工廠食堂20萬啊、旅行社啊、小食店8萬啊呢啲，好明顯佢係喺度即係拯救緊或者支援緊呢一啲商界啊或者呢一啲嘅做生意嗰方面嘅人。但係咧，我哋當見到如果佢只係話每户俾5000蚊嘅低收入家庭津貼咧，佢全港有20萬可以攞到咁樣，我哋發覺咧就變咗你畫咗條線咁咧，就規限咗只係得到低收入家庭津貼嗰類型有需要嘅人士咧，先得到援助。咁就似乎就唔夠即係嗰個嘅廣泛性協助咯。好似我哋見到嘅例子就係話，你譬如你裁咗一個點心師傅咁，佢嗰個月入一都已經有接近20000啦。咁佢唔符合呢一啲嘅資格嘅時候，但係佢又係被裁員嘅對象，亦都係今次受到即係經濟打擊啊等等冇薪假甚至裁員影響嘅人嚟噶嘛。咁但係咁佢哋就得唔到任何形式嘅協助，咁所以我係覺得佢成個所謂即係叫做幫社會解除即係大家呢一方面紓困嘅措施又好乜都好，似乎就走質咗咯，淨係幫商界幫商家就好似當咗僱員係透明咁咯。 但係政府亦都會話咧，譬如佢物管業嗰度啊，亦都會向清潔啊、保安人員啊每月資助1000蚊嘅辛勞津貼啦，為期4个月，即係嗰個其實都有4000蚊咧係額外俾呢一類嘅僱員嘅。 是啊，但是你要想一下，而家出面賣緊口罩，有啲地方係講緊480蚊50個喎、 嗯， 一盒喎、哦。你呢一度夠佢哋買幾多口罩可以預備使用先？到底又係咪真係落到工友手先？即係呢一樣嘢，我哋而家都唔係好清楚見到，所以我哋見到嗱，你肯咁樣做唔係壞事啊。但係始終受影響嘅僱員嘅人數都係比較廣泛，咁點解淨係得部分嘅人可以得到舒緩呢？ 嗯，另外之前咧都有人提過，譬如一啲綜援嘅人士，綜援之中都有啲可能係收入比較低嘅人士噶嘛，咁佢哋亦都受到影響嘅，似乎亦都未能夠喺今次嗰個防疫抗疫基金之中咧受惠。你哋嘅觀察又係點樣咧？ 大部分我哋都是覺得，如果首選呢啲要打工嘅人已經照顧唔到，綜援户你又照顧唔到，仲有一啲弱勢社群啦，係咪？咁佢哋似乎真係喺成個即係抗疫嗰個基金裏面，未俾政府照顧得到，係似乎係有啲可惜嘅，就係佢哋唔知道再從邊一啲渠道先至可以得到即係、就是、可以適合嘅支援咯。喺抗疫呢件事裏面係全香港人嘅事嚟噶嘛，無論你係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都一齊面對噶嘛。佢哋嘅打擊咁大嘅時候，點解會漏咗佢哋嘅咧？ 又或者佢哋如果係低收入人士咧，佢哋喺今次疫情之中，譬如好似你頭先咁講，買口罩啊等等嘅支出咧，可能個百分比嚟講咧，對於佢哋嚟講係更加重啊，因為佢哋本身係收入低啊嘛。 係啊，你見而家口罩嗰個問題就係、是、當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旺角啊、銅鑼灣行一轉啦，你都會發覺係有得賣啊，但係問題係天價啊嘛，係咪？香港係唔係去到完全無口罩狀態？當然唔係啦，但係有嘅有一個量。被人囤積咗並且抬價嘛，咁呢一個問題都真係要解決嘅，啲錢去曬淨係俾人抬價嗰啲嘅商人能夠享受得到佢嘅利潤，但係其他嘅人咧呢啲錢原來要諗住嚟抗疫嘅，就係愛嚟俾人賺曬咯，根本幫唔到佢哋嘅生活。唔好忘記嗰啲喺冇薪假，又或者甚至被裁咗嗰啲人，佢哋日後嘅生活嚟講嚟緊呢幾個月對佢哋嘅壓力仲大。如果你識得支援商界，話幫輕佢哋交租啊等等，咁好多嘅低收入人士甚至僱員。佢哋都要交租噶，佢哋嘅租點解冇人幫手交嘅咧？ 嗱，而家聽到咧有唔少聲音都話咧，如果防疫抗疫基金幫唔到佢哋嘅時候，係唔係預算案嗰度應該要加強支援？頭先你所講嘅漏咗嗰一批嘅人士咧，咁你哋又覺得預算案係可以點樣補底咧？ 嗱，我聽到好多唔同嘅平台都嗌緊，即係話係咪應該全民派錢呢一樣嘢嘅？咁我都覺得。呢一時呢一刻今次呢，如果政府你唔考慮派錢，實在冇辦法解決到而家整體社會上面所有人嘅燃眉之急，似乎呢真係迫在眉睫㗎啦。要保底嘅話呢，首選當然就係盡快喺現金上面點樣讓呢一啲嘅生活支援去得到最需要嘅人手上。咁最簡單啲講就係真係應該要積極考慮派錢囉。 你哋覺得派嘅數額應該幾多呀？有啲就話10,000，有啲又低過10,000咁樣。 我就覺得大約10,000都是合理的，低過10,000似乎又真是太少。你現在如果看到這麼大量的沒有薪假、裁員等等的事件呢，其實如果少過10,000呢，對於短期來說即是那個幫助就太少了，所以我都是認為維持回10,000、你想想現在剛才所說的各樣的物價都貴了這麼多，可能真的用了一些錢去買口罩都不出奇，那10,000可以用到多久？不算太久的，所以是至少應該有10,000啦。 明白，吳敏儀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吳敏儀咧係職工盟嘅主席啊，電話號碼1872311，預算案如何保底呢？同我哋傾下。吳先生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 你好，係 我覺得今次政府話攞300億出嚟咧，佢側埋一邊係幫商界嗰邊咯，即係你基層人士或者係綜援家庭嗰啲咧，特別係獨居長者嗰啲咧，好老實講，你買消毒就一支滴露啊，賣到85蚊。消毒酒精就83蚊，口罩几百蚊一盒，边有咁多钱买啊？同埋而家嗰个物质指数系高咗噶，我睇嗰啲公仔面啊、肉啊、铝啊嗰啲，全部都系加晒价嘅。 系， 咁你点解你嗱？好老实讲，你俾商界会唔会嗰啲钱真系落咗落去嗰啲工友嗰上嗰度嗰个手上？我谂系唔会咯。咁好多而家都系放冇薪假，各方面。咁你个政府？你側埋一邊，即係我覺得佢好唔啱咯，即係要幫基層人士或者綜援家庭啊，特別係傷殘人士嗰啲咯。你買消毒用品真係嗰筆錢都去咗好多，好攞命。你幾百蚊一個口 一盒口罩边个买得起啊？ 系而家虽然诶话个价钱有所回落啦，但系早排咧，大家真系喺个防疫支出上面都唔少噶， 千几蚊得个五个，边个买得起啫？ 咁你觉得应该点样帮诶头先你所提到嘅嗰批人士呢？ 即系我觉得佢今次如果保底咧，就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攞一万蚊到咯。 嗯，即系现金支援啦，个个 现金支援啦，系你保底咯。而家你真系去晒商界嗰边，嗰啲钱未必落到去雇员嗰个手上噶。 咁但系保住职位，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即系唔会承受太大嘅一啲经济冲击啫，系咪啊？即系如果帮到雇主保到职位嘅时候， 你良心雇主就系啫。咁你落咗笔钱喺个雇主个手上，唔喺个雇员嗰度，佢可能俾你翻一个礼拜翻两日工。咁你都系胃口奔驰噶，你一家咁多口，你点样养家啫？ 明白啊，多谢晒吴先生。咁所以吴先生，我觉得咧，其实你帮到商界之余咧，亦都真系要切切实实地有一啲直接嘅支援咧，俾到啲雇员啦，同埋头先所讲嘅弱势社群。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宣布冻结今年票价，使用八达通乘搭港铁票价直至年底都维持不变。港铁旗下中小型租户在2月和3月份的租金会减半。另外，原定今年4月结束的3.3%车费扣减优惠，会延续至到6月底。港铁都会票五款全月通加强版和屯门至南昌全日通亦都会维持现行售价至到6月底。港铁又表示将会在日内通知13个旗下商场的中小型租户减租的安排，亦都会按照个别情况支援大型租户。正在日本協助撤走港人的保安局和入境處等的人員，準備下一批港人乘坐包機所需的物資。吸取昨日的經驗，為了方便晚上在碼頭昏暗的環境之下核對港人的資料，入境處人員已經在當地購買戶外照明燈，希望可以加快工作流程，讓港人盡快回港。昨日在鑽石公主號遊輪上的港人乘客，首批等待至午夜才落船，由落船至到登機的等待時間亦都較長。他們上機之後，包機不會提供飲食，入境處已經額外預備乾糧給第二批包機的乘客，希望他們在上機之前有食物供應。據了解，由於要等待日本方面向船上港人提供最終檢測結果之後呈陰性反應的才可以落船，第二班包機的起飛時間仍然存在不確定性。南韓首次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死亡個案，死者生前長期居於慶尚北道一間醫院，衛生部門說這一名病人住院20多年，確診感染新型肺炎，尋日不治，連同這一名病人這一間醫院共有13宗確診病例。另外，南韓一日之內確診53宗病例，累計增加至104宗。南韓中央防疫對策本部下午表示，大邱一名61歲確診女病人經常前往教會，同佢一齊進行周日崇拜嘅1001人已經實施家居隔離。當局形容呢一宗係超級傳播。日本政府處理鑽石公主號遊輪嘅防疫措施喺國內外引起爭議。神戶大學教授岩田健太郎喺早上刪除日前喺社交網站上載評論當局喺船上疫情管理嘅影片。岩田在自己的 Twitter 表示已经删除有关影片，对受影片困扰的人士致歉，又指事件已经没有继续讨论的理由。影片上在大约一日的时间内录得超过100万的播放次数。岩田在影片中指出，邮轮上未有划分受病毒污染的危险区和安全区，亦都没有专家常驻船上， 形容狀況非常慘烈。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在昨晚深夜的記者會上反駁，強調疫情管理專家團隊一直駐守在船上。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早上清涼，下周初漸轉潮濕。現在的氣温19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的红桃道去敬业街方向交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考明街，另外现在观塘的开源道敬业街和伟业街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的蝴蝶谷道因为有工程，直至到明天下午4点钟，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交界的快线，以及在蝴蝶谷道去昂船洲方向跟住长沙环道交界的快线都是会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一个外佣确诊，会不会有另一个的危险性呢？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我们要想下怎样加强对这些外佣的教育，因为大部分媒体就是广东话中文，有少部分 是英文，所以呢 我希望移民将那些资讯就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首先咧补充亦都更正一下啦。咁上个星期尾咧，政府第一次公布防疫抗疫基金嘅详情嘅时候啦，咁嗰阵时咧就系话会申请咧系唔少于250亿嘅，咁总共咧有21项嘅具体措施啦。咁然之后咧到日前啊，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嘅时候啦，亦都话咧经过评估同埋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咧，就调整向立法会的财务委员会申请的款额至到是近280亿元嘅，咁而到寻晚咧好夜嘅时候啦，政府向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提交嘅文件咧，就详细列出咧佢哋今次总共牵涉到防疫抗疫基金咧嘅措施，就总共有24项，合计嘅款项咧系 億九千萬嘅，即係接近271億。咁然之後咧，就再預留多咧10%嘅應急款項，即係大概係298億。然之後政府咧就折合總共係申請咧300億元嘅防疫抗疫基金嘅。啊，電話號碼18731，24項措施有冇啲邊一項可以幫到你咧？頭先同大家簡介過一下啦。有黃太，你好，黃太。 系啊，你好啊，主持。 你好，有咩睇法咧？ 我系啊，系啊，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即系问一下，应该讲出嚟嘅。咁、好似之前我自己啦，就系、俾人裁员嘅，因为运动嗰段时间，咁已经系报咗政府嘅 ERB 啦。咁我先生咧就系做紧中港司机嘅。咁而家中港司机咧就开工冇咗啦，开唔到啦。咁、好啦，咁我哋要做嘢又冇嘢做咯。以翻我个人为例，我外展嘅。做咗栽咗外展去做一啲服務老人嗰啲服務性嘅公司工作啦。咁喺呢個期間嚟講咧，第一又唔夠口罩，有口罩都係要自備嘅。咁同埋咧，其實工作量都係唔多。咁去醫院專嘅係高危。咁喺呢度第一點咯。咁同埋呢度第二個問題咧，就話我覺得而家嘅社區診所俾人徵用咗做肺炎啦。好啦，做咗肺炎，咁我哋呢啲市民應該去邊度睇醫生咧？如果就近我屋邨嚟講。佢嗰、那個私人醫診所咧，有啲咧就話，如果你有啲經常發燒啦、咳嗽啦，或者各方面嘅嘢咧，就要去咗自己醫院度做咗個 check 咗先，跟住先至叫你嚟做，可能就確認你第二個問題冇啦，你先嚟睇，亦都係可以半就嘅。咁、好似我哋呢啲應唔應該繼續去打電話登記？因為街政係用電話登記嘅嘛。咁我哋點樣自己去釐定咧？我哋應該依間診所係好似最就近我屋企嗰間徵用咗啦。咁我可唔可以知道？接唔接受我哋呢啲睇醫生呢？如果睇醫生應該係點樣做法呢？政府又冇講。咁好啦，跟住呢我仲有一個問題啦，政府應該要派錢直接派俾市民。以我哋嚟講，而家全部嘢都係貴曬。頭先嗰個聽眾打嚟，你都知啦，所有嘢好貴。我覺得如果以政府高官嚟講，個個咁多錢，咁多嘢嚟講，佢對於嚟講係一個一粒沙，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收入嚟㗎，即係唔係話收入，而係呢段時間係我哋之前有付出過，我哋係咪應該幫返我哋接幫我哋呢？第二，假設性香港個政府啦，有商户啦做到口罩，咁係咪應該唔好話去排隊，淨係幫弱勢社群？我哋呢啲高不成低不就，中間嘅邊個幫我哋？我哋嘅口罩知唔知又排咗幾次，全部都話優先老人，啱係優先老人。咁我哋呢啲真係有兼職可以做到嘅，咁我哋唔戴口罩，人哋又唔請， 但係收入又唔高咁樣咯，有兼職就 咁可唔可以將個口罩，如果真係可以充裕啲，直接派入信箱咧？ 明白。 以公共屋邨嚟講，咁你限資源，你政府郵差嗰度又有收入，其實唔需要直接去咗商界，即係嗰個商户度咯。知唔知一個商户嗰度幾百蚊一盒就口罩，嗰、個幾廿個點用啊？一日仲話唔好話兩個啦，一個都死啊！一家當四口啦，我哋又唔敢生嗰啲。真係唔知點算，好似而家小朋友喺屋企又要食得多，排咗乜嘢都貴，兩日咋，兩日嘅銀碼又跳一跳啊，兩日嘅銀碼又跳一跳，根本唔係幫我哋市民，淨係幫下商户，商户慘，我哋仲慘啊！我哋喺邊度講啊？我哋喺邊度拎錢啊？ 我想請問聲你自己喂啊，黃太。黄太仲喺咩度啊？我想请问声你自己，即系都有在学嘅子女嘅，系咪啊？ 有。 咁同埋你嘅先生就任职呢个跨境嘅司机嘅。 系啊。 系啦，嗱，如果我睇翻咧，根据翻政府嘅文件咧，佢如果系在学嘅人士咧，佢就有一个学生津贴嘅，咁又额外咧加多1000蚊俾大家。咁呢度帮唔帮到手咧？你觉得？ 好过冇咯，真好似俾施舍咁咯。你知唔知而家学生各样嘢都贵，又要补习，即系好过帮补下噶咋。只不过你段时间佢哋喺屋企，我哋开课系帮补一啲噶咋。如果整体嚟讲，你谂下几多，叫佢自己啊，唔使讲，你现场你自己去一个地方嗰度问问人就知噶啦。佢哋坐到咁远，永远都唔知道民间疾苦噶。 了解，多谢晒啊，黄太啊，都听到你嘅意见啊，非常之多谢你。咁啊，头先咧亦都提到啦，黄太提咗佢嘅即系生活上嘅一啲嘅苦况啦。咁譬如咧，如果头先讲到佢先生系任职跨境司机嘅，嗱咁喺今次咧呢24项措施之中咧， 都有涉及到运输业嘅。咁不过咧，如果我睇翻运输业嗰一个嘅详情咧，主要就系讲紧譬如啲专营巴士啊，同埋一啲嘅持牌渡轮营运商啊，同埋电车公司咧，咁政府咧就会系发还佢哋喺过去嗰半年啊，2019年嘅七月到2020年嘅6月30号，即系总共12个月1/3嘅实际燃料费或者电费嘅开支啦。咁至于非专营巴士，即系包括埋咧一啲嘅跨境巴士嗰度咧，咁政府咧就系会向每架持牌非专营巴士嘅登记车主提供一笔过20,000蚊嘅非实报实销嘅津贴嘅。咁另外咧，学校嘅私家小巴咧嗰啲咧，亦都有一啲嘅补贴啦。咁主要就系、是、每架学校嘅私家小巴出租汽车咧，货车或者本地嘅商用机动船只嘅车主或者船主咧，都会有一笔过10,000蚊嘅非实报实销嘅津贴嘅。咁至於頭先提到咧喺學生嗰方面啦，咁政府咧亦都會喺學生津貼嗰度咧有一啲嘅額外嘅支出係增加俾啲學生嘅。咁不過咧，正如頭先啊黃太咁講啦，似乎就係如果佢唔係登記車主嘅時候咧，咁就未必能夠受惠啦。嗱，學生嘅津貼啊，而家咧就會額外提供多1,000蚊，即係話咧喺2019到2020學年學生津貼嘅金額會由2,500蚊增加到3,500蚊嘅，多谢你，黄太嘅电话有刘先生，刘生你好， 刘生你好， 系，请讲啊，刘生， 我姓刘嘅， 系， 就我自己系今年已经62岁啦， 系， 咁一个人住，咁因为我自己系视障嘅， 系， 咁我自己本身咧亦都有导盲犬喺度啦，咁但系你话而家买口罩啊，买嗰啲。搓手液啊、洗手液啊嗰啲，就算係口罩嗰啲咧，就算佢係知道去，因為我哋上網嚟講咧，我哋又睇唔到噶嘛。咁譬如你話去邊度嘅時候，去到嗰度，我哋連鋪頭都唔知係喺邊度，就只有見到人哋排長龍，咁就即係問下人哋啦。咁但係試過咧，就有啲人排長龍咧。問佢係咪呢度排口罩啊咁樣，佢就指咗我去第二邊。佢話呢度唔係啊，呢度攞嘢嘅咋咁樣。 嗯，即係咁，你其實後屘你買唔買到需要嘅防疫物資啊？ 完全係買唔到咯。 啊，而家都冇，都係冇嘅。 得翻一個啦，係用一個禮拜咯，一個。 但是有冇一啲嘅即系关顾嘅机构咧，又或者系可能你不嬲用开啲社会服务机构咧，喺呢个问题上面帮到你啊？因为有啲社会服务机构佢哋应该系获得某啲外界咧，即系捐助咗一啲口罩啊等等。 有嘅，咁但系佢哋唔多咯，咁只系每人派5个咁样，咁但系你谂下5个嚟讲用得几耐啊？系咪先都要悭住嚟用啦？咁你政府嗰度咧？綜援嚟講咧，又唔係多錢，大家都知道噶啦。咁我自己食嚟講，仲要咁導盲犬，我仲要俾嘢去食噶嘛。 係啊，係啊。 咁變咗嚟講咧，我而家一日只係朝頭早，我都唔敢出去食。因為我哋自己煮唔到噶嘛。咁我朝頭早都係牛奶浸餅乾咁就算噶啦。咁啊，跟住到夜晚咯，夜晚嚟講就慳住嚟食咯。都唔敢食得多， 即系其实你往时就系会出街去解决几餐嘅需要嘅，咁但系而家就因为冇口罩，亦都冇其他防疫嘅物资啦，咁你 就 尽量减少外出啦， 尽量唔敢减少，即系减少去出去咯，咁你系。就算你去，譬如话买个饭盒啊，你都要落街噶嘛。 明白。咁我想问咧，嚟紧嘅财政预算案咧，你觉得有啲咩方法帮到你哋咧？ 咁起碼最好第一就最好派錢啦。咁你呢啲口罩咁貴，我哋邊度買得起啫？咁如果你話真係唔派錢嘅，咁你最好話將啲 綜援咧，就加翻啲俾我啦。 平時通常都有陣時會出俾兩個月嘅綜援金額嘅、哦。 但係呢啲唔係經常啊嘛，唔係經常啊嘛，佢只係話譬如話有啲咩事嘅時候先至會出多一個月，或者係賺得財政預算出。多咗啦，咁就先會派一個月，但係佢唔係經常啊嘛。我而家唔係要佢經常係每一個月都出兩個月，我只係希望佢著量將我哋綜援咧係加翻，因為想當年咧沙士嗰陣時咧，佢係將我哋嗰啲綜援減咗噶嘛，因為話要幫下即係大家香港人。佢政府嗰啲人員又要減人工，咁你綜援嗰啲藥量減啲啦咁樣。減完之後佢又唔加翻俾我哋，好啦，咁都算啦，都唔出聲啦。到而家咁嘅疫情，我哋一啲利益都冇喎。我哋綜援啊，同埋嗰啲傷殘啊、老人家嗰啲，因為好多街坊咧都真係有啲真係冇口罩，就真係。見佢哋出街咧，真係唔戴口罩啊！ 明白啊，理解啊！咁所以其實啊，呢位聽眾其實都係想咧，政府可以喺財政預算案入邊咧關顧一下弱勢社群。多謝曬你，劉先生嘅電話，電話號碼18731。大家仲有啲乜嘢嘅訴求，或者希望政府喺財政預算案入邊幫到你咧，再打嚟同我哋傾下。 有聲好書， 有聲好書，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作者雅思。声音演绎卢振业小野， 我夏天要结婚了，我有点意外，但也不是太意外，我想到该说点什么就说恭喜你。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凌晨2:30到4:00，连续五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啊，卢伟国你好。 你好啊，郑平。 嗱，经民联咧就关顾即系商家啦、吓中产啦或者中小企嗰啲居多啦。咁但我相信你头先都听到咧，有唔少嘅弱势社群或者系比较基层嘅市民咧，佢哋都有好多嘅苦况，而佢哋都觉得咧，而家嗰300亿嘅即系争取嘅拨款咧，嗰24项嘅措施咧，都冇乜得帮到佢哋。咁好啦，你觉得如果针对头先嘅弱势社群或者基层嘅市民，仲有啲乜嘢应该系要喺财政预算案入边帮佢哋咧？ 嗱，其实经民联咧就当然嗱，我哋嘅背景咧好多都系专业同埋工商界别，但系咧，正如我哋嘅宗旨咧，都系话工商带动经济，专业改善民生，所以最终我哋做嘅嘢都希望改善经济，最终系想益到市民噶嘛。所以我听头先嗰位朋友咧所讲，即係嗰個抗疫物資嚇，對佢哋嚟講根本係一個難題。咁我哋都好明白嘅。其實因為今次呢個疫症咧，係影響到全港，其實真係每一個市民，差唔多係每一個行業咧都受到打擊。除咗有啲比較個別嘅可能嗰個影響冇咁嚴重之外咧，特別係中小企咧嗰個影響係都相當嚴峻嘅。 嗯， 所以我哋琴日咧亦都有同財爺咧係再一次會面，因為我哋之前咧係就財政預算案咧就係俾咗好多建議啦。咁喺琴日咧，我哋特別咧係提到咧，而家嗰個疫情影響之下咧，香港可以講係更加係即係百上加斤嚇，即係各種嘅困難之下咧，而且仲即係加埋一個咁嚴重嘅疫情。咁如果對於香港嘅企業，當然呢個亦都同打工仔嘅命運係相關㗎啦，公司 唔 打工仔都唔掂㗎啦嘛。咁所以我哋就話，即係特區政府真係要急市民所急，同埋咧， 咁但具體而言，你哋覺得有啲咩幫到佢哋咧？ 有嗱，即今次咧，其實喺個抗疫方面咧，就對於不同嘅行業嘅一啲支援咧，我哋都係支持嘅嚇。這個之前我哋都好大聲咁講，即係而家真係要動用儲備去救亡嘅時候噶啦。咁啊，聽日財政我哋嘅財委會亦都會傾嗰300亿嘅撥款啦。咁啊，對於成立呢個抗疫防疫嘅基金咧，經民聯係大力支持嘅。當然， 唔係咁，但係我想問，即係具體而言咧，除咗頭先所講嘅24項措施或者嗰300亿之外咧，咁你哋覺得 財政預算案仲有啲乜嘢係需要加碼嘅咧？ 嗱，因為財政預算案咧就亦都牽涉到咧係包括係退税啊，我哋建議嘅遲交延遲交呢個所謂預繳税啊，同埋咧發放消費券啊，甚至冇咧為即係市民所謂派錢啊等等嘅問題，我哋都有傾嘅。因為而家講緊係。即係要趁佢仲有氣嘅時間要加氧㗎啦，如果咪即係遲啲救都救唔返㗎嘛。咁所以大家又唔好淨係將嗰個着招呢淨係講話即係聽日財委會批核嗰個緊急撥款嗰個3000億嗰個問題。因為呢成立基金之後呢政府都講唔係等於淨係一次過，即係如果有需要係繼續喺嗰方面要注資，要做更多嘅抗疫嘅行動。另一方面喺財政預算案呢究竟係對於係廣泛嘅市民打工仔究竟係即係有乜嘢措施呢，呢個係重要嘅。所以 咁不如咁講啦，其實你哋而家係咪都會倡議呢直接派錢俾市民啊？ 因為呢個情況咧，咁應該咁嘅講法，即係如果你話好多嘅措施都未必能夠咧，係令到受影響嘅市民受惠啦，咁變咗派錢係一個直接嘅方法啦。因為如果單係講撐經濟惠民生咧，當然就不同嘅行業、不同嘅階層咧，可以有不同嘅做法。但係一講緊抗疫咧，就變咗係牽涉到真係每一個香港人噶啦。我哋點令到每個香港人咧都覺得係政府喺呢方面係有所關懷、有所幫助咧？呢、這個其實係實質上有需要，其實喺政治上都有需要咯。 明白。咁我想最後問埋啦，你哋而家係建議咧直接派錢同消費券並行啊，定係咧用直接派錢取代咗你哋之前所講嘅消費券嘅建議咧？ 其實我都。我哋嘅睇法咧，就其實可以係多元化嘅，唔係淨係一種方式啊嘛。譬如正如而家嗰個抗疫基金也好，財政預算也好咧，係講緊係多角度、不同嘅階層、不同嘅業界、不同嘅方面咧，都要受幫助。 咁即係其實都係想並行嘅，即係派錢同埋消費券都想並行嘅，係咪？ 我哋因為嗰、那個個作用有唔同嘅，所以就唔係話淨係做呢樣就唔做得第二樣，係點樣係喺嗰個。資源是能夠許可情況之下咧，即係做到一個能夠各方面都兼顧的預算案咧，呢、這個當然是考財爺的功夫啦。 直接俾現金，你哋有冇個數額建議啊？ 這個我哋就冇一個好具體的數額建議。當然有人講過話10000啊，有人講5000啊咁樣。咁但係都要睇下整體嗰個財政預算案頭先講嘅。多元化的措施咧，嗰、那個資源上分配咧係點樣分配法咯？ 理解， 希望能夠做到最好、最平衡咯。 好多謝曬你，盧偉國傾到呢一度啊！盧偉國咧係嚟自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蕭叔咧，平時咧收埋咧，其實都幾多啲奇怪嘅問題嘅。咁啊，最近有個網友咧就話俾蕭叔聽咧，屋企男友咧成日咧做埋啲好嘔心嘅事。咁啊，確實係乜咧？蕭叔就唔喺度講啦。咁咧，由於佢哋係用英文溝通嘅，咁佢想講，我頂你唔順啦。咁咧，咁嘅時候咧，佢又唔知英文應該點講，咁啊，向蕭叔求教。咁除咗我哋好港式嘅 undingable 之外咧，咁我哋英文即係真係英文，我哋可以點講咧？頂人唔順咧，大概意思就係不能忍受啦。OK， 咁忍受我哋可以用 tolerate 呢個字啦。咁但係正常口語咧 ，I can't tolerate you anymore， 就聽落去咧就好正式啊，好 formal 啊，亦都有啲奇怪嘅。咁通常我哋會用嘅一個 expression 咧就係 I can't stand you anymore，I can't stand you any longer。Stand S T A N D， 企喺度個 stand。OK，I can't stand you anymore。OK， 咁咧就系顶你唔顺啦，咁大概系咩意思？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我哋听埋咧马女士嘅意见啊，马女士你好， 系 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话咁样，即系对我哋啲。冇嘢做嗰啲失業嘅嗰啲老人家啊，又成日睇病嘅，咁佢應該係派啲俾我哋嘅喎，我哋口罩啊日日去排都冇嘅喎，冇人幫到我哋喎，我就獨孤一個人。 系咪先？ 你系做嘢定系点样噶？阿万女士， 我差几岁冇嘢做， 冇嘢做啊吓！即系咁，你平时系靠点样生活嘅咧？ 我咪靠生活金咯。 哦，净系靠生活金。 啊，同埋有时啲朋友上嚟睇下咁样咯。 吓、啊，综援嗰啲你有冇攞噶？ 冇噶。 明白， 我个女唔俾我攞。 哦，咁今明白，咁今次你喺个防疫支出上面咧，即系家人有冇资助到你啊？譬如买口罩啊等等嗰啲。 佢有即系隔篱啊，有时隔篱啲人上嚟睇下啦，我都要俾啲咁咯，即系一都要唔出得街噶啦。 嗯，咁你有冇话近排嗰个防疫开支系多咗几多咧？譬如买口罩啊，买酒精搓手液啊。 你有钱都买唔到噶。 有钱都买唔到吓。 啊，系。有啲咧就根本收埋，好似北角咁有一间嘢，我唔记得个咩名。喂，华润堂都系$60六支嗰啲洗洁剂、洗手液。 嗯。 哇，嗰度荃湾嗰度卖到$200六支。 咁 哇，真系食人唔 明白。咁你都希望财政预算案有啲直接支援俾到你哋啦。 系啊。 明白， 即系多少都好过冇啊嘛，系嘛？ 系好啊，多谢晒马女士嘅意见啦。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都开始多车啦，龙尾去到油站。翻沙田的龙尾就在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红桃道去敬业街是多车的，龙尾考明街伟业街介乎开源道回旋处至到考明街这段来回方向都是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新界的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回旋处挤塞，龙尾电影制片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7,609点，跌咗46点，主板成交额108亿7,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系报27,432点，升12点，成交张数3,156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030点，升咗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9点，升273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10蚊，跌咗1.4；美团点评103.3，升2.9；阿里巴巴215.6，升1.6；汇丰控股56.8，跌2毫；中国平安91.6，升5毫；建设银行6.55毫冇起跌；比亚迪53.6，升5.5；盈富基金27.75，跌1毫；友邦保险79.65，跌1.5；中芯国际15.74，升2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中昌国际控股、艺高国际控股、无缝绿色、星捷控股和信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现代传播、万威国际、汇银控股集团、安域亚洲和腾邦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日元112.08，瑞士法郎0.983，澳元0.663，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025，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港金系报14,9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09.65美元，卖出价就系1,610.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7.6，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喺大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噶。咁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中线有坏车，龙尾界限街近书院道。

正啱嚟到傍晚嘅6:42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咁啊，大家对于抗疫基金啦，有啲咩嘅意见同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因为咧，听日啊，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咧就会审议政府呢一项300亿嘅拨款嘅申请噶啦。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嘅评论员黎欣浩喺度啊，黎欣浩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嗱，大家好， 你好啊！我相信咧，大家都即系睇过政府嗰份嘅文件啦。咁其实咧，我哋都留意到，即系而家有一啲嘅人士嘅说法咧，就觉得啊，呢、這个防疫抗疫基金咧，似乎就系资助雇主咧系比较多嘅。咁但系对于咧其他嗰啲嘅雇员咧，佢哋都受到疫情嘅打击，支援就比较少啦。你自己睇完呢24个项目之后啦，你又觉得系点样呢？ 嗱，我谂24个项目咧，真系好似你所讲，主要系为咗雇主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商界系即系支援商界咧，可以喺佢哋个行业嗰度咧，面对而家个疫情百业萧条嘅情况咧，就系、是、去做一啲嘅支援嘅。因为我谂过去几个星期咧，唔同嘅业界都反映咗，即系。百業蕭條，而市民亦都唔敢出街，政府都叫市民唔好出街。咁無論係零售啊、消費，甚至一般嘅即係交通運輸等等行業，其實都對佢哋嗰個嘅收入都好大影響。但我諗，如果你再睇翻闊啲，而家其實成個情況就係全香港嘅市民，佢哋都面對同樣即係同樣嘅困境嘛。咁而家依一個嘅即係抗疫基金，會針對緊即係商界，針對緊唔同行業嗰個嘅補貼咧。當然是不足啦，咁但同時另一件事就是話下星期其實即係財政預算案新一年度嘅財政預算案都會公布嘅，咁其實唔同嘅政黨亦都不斷喺度講話政府應該要做一個全民嘅即係支援嘅，譬如係 全民派錢啦， 全民派錢等等呢啲做法，咁其實我諗呢個都係緊要嘅，咁但係如果睇翻即係今次即係譬如尋日即係政府呈交俾立法會嘅嗰份嘅建議，即係嗰個討論文件咧，咁我諗大家最關注嘅咧，其實都會係關於口罩嗰部分，即係支援商界，即係去即係廠商去生產口罩啦。但係再睇翻清楚啲，就係話其實個目的或者最根本嘅目標咧，就係要希望香港市民可以有穩定嘅口罩嘅供應咁。咁呢一個咧，唔單止係講緊未來幾個月，我哋生產咗幾多個口罩，其實係今日、聽日、下個星期，我哋都面對緊呢個問題。咁就唔單止係生產嘅問題啦，你點樣採購唔同地方嘅口罩？你採購翻嚟之後，你點樣去分配呢啲嘅口罩俾邊啲人優先，或者係最有需要嘅人使用咧？咁呢啲都係解決嘅問題。但係份討論文件其實冇盡下好多。 嗱，如果根據翻份討論文件入邊啦，係支援本地口罩生產咧，就政府係申請咧15亿嘅。咁嗰15亿點樣用咧？兩項嘅，第一項咧就係向生產力促進局咧撥款最高1000万，以令到佢咧喺有需要嘅時候咧迅速設立一條口罩嘅生產線，將相關嘅業務重新引入香港啦，同埋咧俾去管理資助計劃嘅。而針對私人機構啦，咁我諗呢個大家最關注啦。針對私人機構咧，設立本地嘅外科口罩嘅生產線咧，政府係提供資助。那個詳情就係每一間廠房，只要佢設立一條外科口罩嘅生產線，就可以獲得咧最高嘅資助額咧係300万。然之後，如果佢呢間廠房每額外俾多一條生產線出嚟咧，就可以額外咧獲得一個資助，最高係200万。咁即系话咧，佢计条数就系，如果每条生产线咧就每个月咧系最少需要生产咧50万个口罩，而成个计划嘅资助上限咧就系资助20条生产线嘅。咁佢系点样去采购法咧？你头先讲，政府就承诺咧向每条生产线咧每个月都采购最多200万个口罩。为期一年，咁即系话咧，如果20条生产线咧全部都投入运作，而每条生产线每月最少系生产200万个口罩咧，政府一年咧就会由所有生产线咧采购咧系4亿8000万个口罩。嗱，呢4亿8000万又系点计咧？佢就系假设咧每个口罩嘅平均售价系3蚊。 咁所以咧，政府包销嘅口罩数量系4亿8千万个，咁所以有关嘅开支咧就系14亿4千万啦。咁如果咧佢哋采购系有余额嘅话咧，咁嗰啲嘅即系生产商咧就必须要喺本地销售，就唔可以咧外嚟出口嘅。嗱，其实黎英浩即系首先你就话啦，即系应该都系关注系点样分配啦。咁但系譬如而家以佢嗰个采购嘅数量，每条生产线每月采购最多200万个口罩，你又觉得佢呢个数额系点样咧？ 嗱，首先我哋搞清楚啲概念先。而家我哋而家讨论紧咧，系如果我哋有香港本地嘅生产有厂商，佢生产呢啲口罩咧，咁政府将来咧系会向每条嘅生产线咧系采购最多200万个口罩嘅，就对于每条生产线。所以其实简单啲嚟讲咧，呢个口罩系期货嚟嘅。即系啲口罩未有噶嘛， 冇错。 但我哋而家讲紧个燃眉之急，就系讲紧话政府除咗系支持本地嘅厂商生产之外，佢点喺外地做采购嘅工作？而其实呢个采购嘅工作咧，系同本地生产商系有关系嘅，因为唔单止系讲紧采购口罩嘅成品，其实而家好多本地嘅厂商，佢哋其实都好积极去谂紧点样去生产口罩，但最关键嘅系咩咧？佢就系冇个原材料嘛，佢亦都冇办法攞到嗰、那个，即系未必有足够嘅专业嘅技术或者个专业嘅认证咧，系可以俾佢可以生产呢个口罩。譬如我哋叫 clean room 啊，即系一啲嘅所谓嘅无污染嘅房间去做呢啲嘅工序咧。其实呢个唔纯粹系讲钱嘅问题嘅，你有冇原材料，你有冇足够嘅技术，有冇外地嘅支援，呢啲嘢都系要考虑嘅。咁我谂，如果系一个厂家，虽然我唔系做生意啊，但系即系可能睇到政府有心，即系去提供嗰个足够嘅财政嘅支援。但我谂，可能佢哋都会期待政府做多啲嘢嘅，就系话，当佢哋去采购原材料有困难嘅时候，政府会唔会去同即系有嗰啲原材料嘅国家嗰啲嘅政府做一啲协调或者系协商，去帮助即系呢啲商家可以将啲原材料运嚟香港做生产咧？咁如果连基本原材料都冇嘅时候，我有啲钱摆喺度都冇用噶嘛。咁而第二就系话啦，个采购嘅问题吓，其实我哋睇翻香港现在我哋话有750万人，其实如果每人喺一日用1到2个嘅口罩，我用嗰个粗略嘅讲法，其实你每日已经消耗咗1500万个口罩，其实一个月已经用咗4亿5千万个口罩噶啦，可以已经啊。咁但系譬如我哋睇翻政府而家个数字咧，一年其实本地嘅生产咧，会采购大个可能是按佢文件所讲啦，4亿8千万个口罩。其实即系话，其实本地嘅生产线咧，根本就唔系最主要可以舒缓到而家即系口罩荒嘅一个来源嚟嘅。咁所以更加紧要嘅就系，譬如政府点样喺外地采购口罩，或者同现在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商界人物，或者系一啲慈善家，佢哋揾到好唔同嘅口罩嘅来源，或者系一啲嘅政党啊，点样喺知道居中协调，然后让到即系市民都有足够嘅口罩咧？咁同埋政府现在，我觉得要强调一点嘅就系话，政府而家唔系冇生产口罩，我哋有个 CSI 嘅口罩，即系喺呢个 惩教处 佢哋有生产口罩，但系第一口罩其实佢哋而家去咗边度咧？啊，點解有啲人會喺 eBay 網上面可以買到呢啲炒賣嘅口罩呢？亦都有一啲有啲市民去完啲警察嘅聚會之後，又可以戴一個 CSI 口罩出嚟，咁究竟去邊度得到嘅呢？政府有冇好透明嘅機制話俾大家知道，現時政府自己生產嘅口罩究竟去咗邊度？嗱，呢個其實就同政府做呢個抗疫基金好有關係，因為呢個係講緊政府嘅透明度同埋佢個公信力嘅問題。如果你呢啲自己本身已有嘅資源嘅分配都唔俾公眾知道個具體情況嘅話，咁其實你俾咗錢出嚟，其實無論係廠家或者無論係市民都會覺得你只係俾咗筆錢，其他嘢就散手不理啦。咁其實對廠家都唔公平，都會對佢構成壓力噶嘛。 係嗱，咁啊，你頭先所提到嘅 CSI 口罩啦，咁其實政府咧，尋日佢哋都有好多名嘅官員咧出席立法會嘅會議，咁佢哋都話會即係亦都承諾咗咧會做一啲嘅追查或者追尋嘅。咁但係究竟我哋一年啊，香港市民係需要幾多口罩咧？咁以頭先個計算就係、是、當然以而家疫情嘅期間咧去個計算啦。咁但係當疫情回落嘅時候，香港個口罩嘅需要量又可能冇咁多噶咯。咁而政府咧而家建議咧，就是资助呢啲口罩嘅生产商咧，系一年嘅啫。咁一年过后，咁究竟呢啲投入咗资金运作嘅人士又会系点样咧？嗱，而家据报咧，就应该起码有6个嘅唔同嘅单位咧，就想成立呢啲嘅口罩厂嘅，亦都有一啲咧就话即系做紧一啲嘅检测嘅认证啊等等，都差唔多可以投入生产噶啦。有一啲咧就话等紧咧相关嘅机器咧运嚟香港。咁到底咧政府呢啲嘅资助可以帮到你哋啲乜嘢咧？嗱，1-7-2-3-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讲讲你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但系电话旁边咧，我哋都不如都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佢亦都系而家系筹备紧一间嘅口罩厂。讲嘅系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唐生你好， 系唐生 ，Hello，Hello， 系 大家好。 系唐生，我想问你而家嗰间嘅口罩厂咧，个筹备功夫去成点样啊？ 而家系已经试产紧噶啦， 系即系生产紧 就系试产紧啦，系啊，咁啊搬屋紧个器材啦，咁就同步就去做紧一啲认证啦，一啲检测啦，咁样。 嗯，即系检测验证嗰一关就都仲未过嘅，有冇话几时可以有个结果咧？检测验证？ 本身嘅材料就基本上都有晒 shot 噶啦，咁但系我哋保险一啲咧，我哋就会做一个卫生嘅检查啦。咁卫生嘅检查大概八至十天啦，系咁同步其实好多检测都会做嘅。咁最紧要嗰个，我觉得而家戴口罩嗰个位置最紧要就系个卫生，系嘛？你讲紧个口罩干唔干净啊？系咪？咁本身你而家讲紧原材料系有 shot 嘅话，其实如果我哋仲要特登要去再验多一次嘅话，可能我哋再会嘥多四五十日时间啦。咁而家系咪呢四五十日时间会比较紧要啲咧？啊，俾到口罩人哋用会比较紧要啲啦。呢样嘢又系我哋最 concern 嘅嘢啦。 咁即系我想问你，估计几时可以有第一批嘅口罩推出市场咧？ 其实就而家我哋都系睇翻嗰个产能啦，睇翻成件事嗰个质素啦。咁我估计其实我哋心目中就想月底就可以有啲嘢会出嚟嘅， 今个月底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都要睇翻啲报告啦，系啊，睇翻个所有嘅嘢去衡量几时出街啦。咁目标就二月底啦。咁但系其实就都唔会争几日嘅，而家去到呢个 moment 就最紧要安全，大家用得舒服。 系嗱，头先黎欣浩就关注到嗰个原材料问题系咪啊，黎欣浩？ 系啊，其实除咗原材料问题之外咧，其实都呢、這个都牵涉就系、是、其实你譬如你阿唐生你现在嘅即系嗰个嘅生产线，你自己预计其实每个月平均可以生产到几多万个口罩？ 其实咧嗱，而家预计咧就预计唔到嘅，点解咧？你个讲紧个说明书咧就讲紧系八十块一分钟啦，咁我哋最快都可以做到嘅。咁但系其实本身生产呢样嘢咧，都系要讲翻嗰个。流程啊、經驗啊各方面嘅嘢啦，所以運作上暢唔暢順啦，係咪？咁所以我哋而家咧，我哋都估緊佢嗰個產量，我哋而家每日都要試緊，係啊。咁而家其實搭咧就比較武斷啲，咁但係其實正常自動生產機，大家都知道其實點都一日有幾萬嘅，咁係幾多萬咧？係咪？咁呢個就係一個而家我哋 test 緊嘅嘢，係啦，去做緊認真好認真去做緊嘅嘢，因為其實我哋本身成個。project 我哋去做出嚟都係比較認真少少去做，即係我哋之前因為點解忽然之間會有間咁嘅嘢走出嚟咧？因為我哋其實都係用呢十幾日時間籌備。咁你十幾日其實你講緊而家呢個社會，你用十幾日時間去做一件事，咁梗係好多嘢會係有啲又要做多啲testing 先可以去賣出街咯。係啊，你話要籌備一個廠咧，我覺得唔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但係你到真係要落到用家手。你所有要做嘅一啲嘢係一定要做得好充足咯。 嗯，嗱，咁不如講翻咧政府嗰、那個抗疫防疫基金啊，對於口罩廠嗰個資助啦，佢就話每間廠房咧只要設立一條外科口罩生產線咧，就可以獲得資助最高300万啊嘛。如果咧同一個廠房再額外多一條生產線咧，就可以獲得額外嘅200万嘅最高呢個資助額啊嘛。你覺得即係呢一個資助對於你哋嘅即係生嘅工廠嚟講，有冇一啲幾大幫助喺度咧？ 呢、這個 moment 就可能好多人會覺得 good view 咯，但係其實你話而家實質上對於我哋而家我哋自己呢間工廠喺呢個 moment 嘅幫助就未見到一個好實際上嘅幫助，因為其實都係公布咗一日啫。咁點樣申請啊？各方面嘅嘢。我哋都唔係好，即係都未知道一個係點樣做。咁你講緊而家解決燃眉之急嘅嘢，就係應該係本身個工廠要盡快投入生產，就唔係睇緊政府本身去而家個政策而去做嗰樣嘢。因為本身你想做嗰樣嘢，同後面原來有人再俾錢你去做係兩件事嚟。即係可能而家你會更加多生產線建立咗，係因為佢想攞政府嘅肯定。咁但係其實本身佢係咪想做呢樣嘢，或者佢個 target 係啲乜呢？係咪我哋個 target 係想最短時間之內可以俾到口罩大家，同去我想建立一間工廠去攞政府分定係兩樣嘢嚟。咁所以你問我，我覺得而家喺呢個 moment 嚟講，正面嘅幫助未必一定係會有，但係你話長期嚟講係咪對我哋嚟講會有一個一定嘅好處？咁當然對於我哋嚟講係可能喺個 本保障上面是会好咗。 系唐山南啫，系唐山南即系冇理政府嗰度嗰个资助或者支援系点样啦。但譬如你期望，即系当生产线开启咗之后，其实最希望个销售嘅对象，其实你系会都系想买翻，即系俾政府采购先啦，定系话你会希望即系继续俾翻喺市场，俾翻市民去即系自己去即系购买呢？ 其实而家我哋就 100% 对市民噶啦，你讲市民而家系喺条街度，根本好多人系冇个口罩用。咁我哋 target 都系 target 一啲啱嘅人，因为其实而家我哋都系用一个即系直接对客人嘅做法。咁因为我哋其实而家当譬如同我哋订购，我哋其实而家已经基本上都敷得七七八八噶啦。咁我哋仲预咗大批货系会俾广大市民可以直接订购。咁你讲紧我哋 target 紧嘅人嘅群族啦。咁我哋第一批货我哋都系捐嘅，系啊，而家我哋都会捐。是因为其实本身香港而家呢个蚊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刻不容缓。你讲紧清洁工又冇，我近排见嘅人系多到根本上系每一个人都系去喺度疯狂咁想去抢呢样嘢。你讲紧清洁工又冇口罩，系咪？一啲前线嘅医护又冇口罩，一啲老人家去复诊又冇口罩。咁、那个问题点样解决咧？你而家唯一我觉得可以解决嘅呢个问题嘅方法就系尽快， 明白， 并唔系你讲紧将来，系而家要立即，系嘛？即刻要做， 冇错， 明白。嗱， 有啲方法可以， 明白， 系咪有啲方法可以帮到我哋？ 明白， 快啲攞到一啲certification 啊，嗰啲咁嘅嘢， 多啲，快啲去报检测验证你哋啦。 系啦，呢啲先至系真正 明白 可以做到嘅嘢。 嗱，但系唐生啊， 你而家话俾我听，你响俾几百万系嘛？你几百万都攞出嚟啦，已经 明白。 咁但系个问题系啦，我觉得个问题。 即係要盡快可以有嘢推出市場啦。不過咧，我都真係好想問咧，即係當然而家喺依個情況之下，大家都好想幫到香港嘅市民嘅。咁但係可能都要諗咧，疫情過後之後咧，你哋所投入去嘅資本咧，到底係如何喎？咁你覺得政府嘅幫助係 咯？後咧，其實你唔好諗呢樣嘢。你而家做緊呢件事，其實你本身係為咗啲咩事？ 係。 如果你話俾我聽，你為咗個生意嘅話，咁我覺得係，咁你應該諗清楚咯。咁但系我哋而家成个我哋，因为你知道我哋个组成系我哋系电影人，系啊。你问我而家我想最快搞掂呢件事，跟住之后可以拍翻电影，你明唔明啊？我哋唔系想做一个好大嘅 business， 我要做口罩厂，你明唔明啊？当然我哋而家希望想尽快扩充条口罩线，因为我哋已经做咗第一个要做啦，系啊，做咗第一个，咁我哋希望系可以尽快扩充嗰条生产线，可以尽快帮到更加多人，因为而家 停喺 我哋手。 理解， 但系你问我哋完咗呢个疫症之后，喺我嘅角度咧，因为我呢件事我系有投资者啦，我哋电影嘅好多 嗱嗱，不如咁啊，唐生啊，唔好意思，因为就嚟新闻之后同你稍微倾多一阵，好嘛？ 连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寻日不治，连同呢名病人，呢间医院共有13宗确诊病例。另外，南韩一日入边确诊53宗病例，累计增至104宗。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下昼话，大邱一名61岁确诊女病人经常前往教会，同佢一起进行周日崇拜的1001人已经实施家居隔离，当局形容这宗是超级传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将军澳的交通意外，在影业路近住宝宁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影业路、宝宁路、常宁路和宝林北路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影业路去坑口方向的龙尾排到坑口道回旋处。至于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中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私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的窝打老道的龙尾一路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一呼百应，为香港人加把劲。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听众，我是手下留情之友钟志光，相信专家之言，勿信我者之语，做足防疫措施，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好，我是胡惠康，我祝福香港早日打赢这一场的疫症，大家都平平安安。 我是邵仲恒，随着天气回暖，慢慢我想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都会得到缓解的。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而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揾翻我哋嘅评论员阿黎恩浩翻嚟先。黎恩浩， 系你好，陈燕平啊，大家好。 系啦，咁亦都要揾翻咧，刚才同我哋一路倾紧嘅，而家系做紧口罩生产嘅唐先生翻嚟，唐生。 Hello， 你好吓。嗱，唐生啊，头先我哋咧最后倾到一个问题啊嘛，咁就系话即系往后啊，喺呢个疫情过后，咁究竟点咧？你亦都讲到有其他嘅投资者，咁点样咧？个口罩厂即系做咗之后。 其实你而家讲紧将来咧，呢一刻咧，我哋用咗十几日时间搭呢条线出嚟咧，基本上就冇乜点谂噶啦。咁但系你话其实本身香港制造系咪有一定嘅优势咧？其实系有嘅。不过你讲紧系个成本高啫。咁但系你成本高，你做翻一定嘅质素咧，我觉得亦都唔系话完全冇一个出路嘅。系大家不过可能大家只不过咁多年好多更加好容易赚钱嘅方法就放弃咗本身乜健康康呢样嘢啫。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話長期嚟講，你做好個產品係咪先？咁你講緊，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呢樣嘢，就話你個工廠你唔係做批發嘅，你係可以直接有一個 B to C 嘅一個可能性喺度嘅。咁變咗大家都係一個 win-win situation。所以其實我覺得，只要喺個 business model 度，可能再到時 turn 一 turn 啊，或者可能更加多元化嘅嘢，可能係會有機會將來亦都做得好。但你講緊將來，你而家根本冇人會估到係點。你而家呢個疫症搞幾耐又冇人知道。 嗯， 定时喂个就流向系点样，冇人知道。所以我觉得而家面对呢个现实，如果响太多要谂个 future 嘅情况底下咧，系好多嘢都会发生唔到。即系你而家系，如果你个面对嘅嘢系呢一刻嗰阵时候，你其实你要做嘅嘢你会做到，但系你要谂 future 死啦，我而家两年后点样咧？我一年后点样咧？咁好多嘢谂唔到。 系咪先？你点谂啊？你边个可以话俾你听将来点？ 明白，即系其实你系不排除咧，疫情过后，之后都会继续营运落去嘅，但系可能嗰个营运嘅模式或者系嗰个营运嘅方式咧，就要再考虑啦，系咪？ 其实营运咧，我相信工厂有好多专业嘅人士喺度嘅。我呢个导演，我只系用咗我嘅方法，将一啲最需要嘅帮大家带咗翻嚟啫，系咪先？讲紧其实。工廠嘅一個運作係咪自動化生產線嘅一個運作，其實個難度，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最主要嘅仔細程度啫，係咪先？你唔係講緊做一個不電腦版啊嗰啲咁嘅嘢，所以我覺得其實最主要你有冇心去做呢件事咯。我如果你個 focus 係喺將來度嘅話，我覺得係會比較難去實現到而家我哋要解決而家呢個問題嘅一個情況，因為其實本身係一啲都唔現實嘅成個問題係， 明白 都好 多，係 明白理解。喂，多謝你唐先生，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嚇，唔該曬唐生嚇。咁啊，嗱，不如我哋咧第一號聽聽一位聽眾先啦，有陳先生喺度啊，陳生你好， 係你好， 係陳生，有咩睇法呢？ 關於做口罩廠呢度咧，即係因為我本身咧都係做開工業嘅，咁我哋做開工業咧都有二十幾年㗎啦，咁都有啲嘅認識啦。咁、據我本身亦都打算咧，就係想做一個咁嘅工廠咧，希望可以即係、可以幫到香港啦。咁但係咧就即係一個好現實實在嘅説話，就係話，就算我而家今日我話要投資幾多錢落去開一間口罩廠喺香港。其實都是會面對幾個問題，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話，第一機器貴了，貴了很多添。一部本來30万的機器，那部機器是國內做的啫，東莞、廣州是有工廠去生產呢啲機器，只是值30万，但是而家你都聽到啦，係可以炒到100几万嘅，200万都接近200万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原料、原材料，如果你而家喺國內。买呢啲原材料咧，基本上咧，你抬现金出嚟咧，你系买唔到嘅都，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唔够用。同埋，据我所了解，如果你系冇关系嘅，喺国内你系冇关系，冇开即系做开呢个工业界呢，或者系一啲人士嘅关系，你根本系买唔到原料嘅，你俾钱都攞唔到嘅， 系 你抬现金出去都攞唔到嘅。仲有嗱，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一个。要在香港做一个口罩工厂，你都需要做一个无尘车间 clean room， 最少是要10万级的。咁10万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一立方米之内 的空间之内是不可以超过，是要有10万粒尘的。咁你做一个咁嘅 clean room， 而家你在香港再要找人去做去揼呢个 clean room， 你又要可能100几万噶咯，系嘛？就咁样。咁所以咧，即係話，而家政府話，就算而家政府話拎分定出嚟，俾我哋即搞開工業嘅人，即刻喂你去搞啦，揼間廠出嚟啦。我就算去攞到夠錢，我根本都冇可能喺半年或者係一年之內可以真係可以咁快係投到產嘅，因為當你要投產嘅時候，你亦都係需要一啲 setting 啦，部機器嘅 setting 啦。工廠嘅嗰、那個 clean room 嗰個無塵車間嘅搭建啦，咁仲有最關鍵嘅一樣嘢就係認證。你認證嘅時候，唔係話你拎咗上去你就一定 approve 嘅啲 product，你個產品一定 approve 嘅，要過好多關嘅。呢度又係需要時間，所以即係頭先嗰位唐先生咧，我聽到佢講咧，即係佢係好有熱誠，呢、這個我欣賞，佢真係好想幫香港，但係即係一個好現實嘅。嘅問題就話，作為一個工廠營運人，一個做生意嘅人去睇嘅話咧，即係呢個係一啲唔係咁理性啊。因為點解咧？你根本係做唔到嘅。喺即係咁短暫嘅時間，你係冇原料、冇機器、冇認證，係好難去喺咁短時間去即刻可以幫得到香港做得到啲口罩出嚟，唔係咁容易。仲有頭先你哋主持人都講啦。当呢个疫情过咗之后，你点算呢？嗰啲口罩点算呢？因为嗰部机系唔停得噶嘛。嗰部机基本上，据我所了解，一条生产线，我哋最快嘅机器系一秒钟可以出到一个口罩噶啦。一秒钟做一个口罩出嚟，咁你谂下，一日24小时咁样，我当你开8个小时，你到疫情过后咗之后，嗰啲口罩拎去边度啊？政府同我全部买晒咩？政府话。 我幫你買啦。咁但係我都可能會有個性喎，個性嘅時候，咁我點算啊？ 明白。 政府又唔俾我出口喎。 明白，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 好多谢晒你先啊，陈先生，多谢晒。其实阿黎欣同我谂咧，头先即系同阿陈先生倾咧，都系一个由一个即系营商者嘅角度咧，系一个问题嚟嘅。咁你已经系政府系承诺咗咧，系即系每条生产线每月最多采购200万个口罩啦。咁但系如果佢呢、這个都系为期一年嘅啫嘛，咁一年之后我投入咗咁多嘢去到做生产，咁其实我都真系要问我继续点样营运落去嘅，呢个系好实际嘅问题嚟嘅。 呢个实际问题其实有两个好具体嘅解决嘅方法嘅，即系我谂要搞清楚个问题就系究竟系咪，但当然我哋要搞清楚咩叫疫情完结咗啦，因为无论专家或者其实系而家嘅趋势，其实我哋咩危机完结咗都讲唔到嘅，即使你系我哋记得翻2003年沙士之后。其实因为全民嘅卫生意识提高咗，可能大家都会认为当可能有呼吸道感染或者有流感嘅时候，自己都会戴口罩㗎。即 係 话呢个系一种需求嚟嘅，而系持续嘅需求，可能只系量上面可能有一种变化，但系都唔会停嘅。而实际上我哋都知道口罩有唔同嘅用途嘅，我哋去年6月嘅时候已经开始不断戴口罩㗎啦，每日去游行示威嘅时候系咪？咁、所以问题就系话政府究竟会唔会睇返今次嘅情况有个深切嘅反省，就系话原来香港人冇自己口罩嘅生产线，冇足够嘅自救嘅方法呢，其实最后呢其实根本就唔会有足够口罩俾到嘅。你睇下台湾点解可以到现在即係可以有定可以係有足够口罩供应，就係佢有自己嘅生产线㗎嘛。 冇错。 呢个咪就係未雨绸缪囉，亦都系睇到佢哋愿意发展返自己本地嘅工业，係为一啲即係卫生或者系一啲即係自救嘅必需品而做嘅嘢。咁如果政府睇到呢个需要而唔系纯粹乜都唔做，只系派只系摆嚿钱喺度嘅话呢，咁佢更加应该就系去睇翻香港系应该发展呢种嘅生产，而唔系咩都系话留俾林郑月娥咁样，一开始就话系问国务院求助，你自己都唔去支援自己本地嘅工业，就即刻去问阿爷攞钱，或者问阿爷攞口罩。即系我谂呢个就系个心态调整嘅问题啦，亦都回应翻头先陈生或者唐生讲嘅，就系话其实而家政府其实讲到最后啊，政府摆呢个抗疫基金出嚟，你可以话佢有作为，但都可以话佢不作为。因为而家唔系缺钱啊嘛，香港人唔系缺钱啊嘛，系而家情况系缺乏一啲即系有效专业嘅支援啊嘛，原料又好，技术认证又好，咁你政府点解唔做埋呢啲嘢呢？就系、是、将比较钱个厂商自己搞掂晒，其实佢根本做唔到。如果用陈生嘅讲法，系咪？ 嗯，明白啊，好，不如咁啊，我哋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一讲咧，钻石公主号，因为今日已经有第一架包机咧，接载咗一批嘅香港人翻到嚟香港噶啦。咁但系仲喺船上面嘅一啲嘅人士，或者系喺当地已经确诊咗嘅人士，佢嘅照顾又系点咧？休息翻嚟同大家讲一讲咧，钻石公主号嘅事件1872/31。 练跑比赛都取消咗咯，迟啲先啦。 哎，等下年抽中啊，有份跑啊，先再练过啦。 下年佢搞得成先算啦。 边个话要有比赛先要练跑？拒绝停步，因为有种信念叫跑。 电视节目《有种信念叫跑》二。今集请嚟乐队 Color 的主音 Sammy 出战我跑 5K 名人挑战赛，分享他踏上跑途的初心。 星期日晚10点， 港台电视31。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之外。 안녕하십니까 Hong Kong. This is CIBS,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Sounds of Korea Beyond K-pop. 环保生长大挑战第四季又同大家空气中玩游戏啦！ 每集邀请校长、老师同家长接受小主持嘅挑战。Game Start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因为矿泉水入面呢是有好多矿物质啦，不同牌子的矿泉水呢矿物质含量都好不同的。而我们做这个品水师的工作呢，就是会帮不同的人呢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啊、口味的喜好啊等等等等呢，去配对就啱他个人饮用的矿泉水。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品水师李冠威 Ivan。 一份力量， 1872/3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黎欣豪，根據政府嘅數字啦，咁啊，鑽石公主號入邊咧嘅香港人嘅數目咧就總共364個，咁而家咧已經有106人咧搭咗第一班嘅飛機咧翻咗嚟香港噶啦，咁但係喺一啲喺日本已經係確診咗嘅人士同埋佢啲緊密接觸者，咁個情況又係點咧？又得唔得到特區政府嘅一啲嘅關顧，或者佢哋想特區政府幫佢哋做啲乜嘢咧？嗱，不如我哋先揾嚟咧，就係尋日都有開过记者会咧，讲佢爸爸妈妈情况嘅陈先生，讲讲佢嘅情况先啦。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你好， 系 你好， 系你好吓。嗱，你就如果根据翻资料咧，就应该你爸爸咧系确诊咗嘅，而家就喺日本一间医院嗰度留医啦。而你妈妈咧就作为一个紧密嘅接触者，到而家为止，系唔系都仍然系留喺架船上面啊？ 正确嘅。 是吓，咁嗱，琴日啦，咁政府就即系派咗个包机啦，去接翻一啲嘅香港人啦。咁不如你讲一讲你而家你特别系你先讲一讲你妈妈嘅情况啊，好唔好啊？ 妈妈嘅情况系越嚟越差嘅。咁昨天同媒体朋友都有分享咧，本身佢嘅年纪已经系老迈咧，70岁，咁就有服用紧一啲嘅心脏病药。咁我谂佢而家最差咧，其实都唔系生理上嘅，而系心理上。首先，房间自从爸爸确诊送离开船之后咧，系船公司系冇派任何人嚟消毒嗰间房啦。另外就系、是每一次嘅餐饮都系冻嘅，因为我谂佢哋要喺出边运送入嚟。咁然之后咧就知道已经有包机嚟安排，但系佢迟迟咧都收唔到任何嘅信息。话佢系能够上呢个包机，咁所以嗰种嘅沮丧同埋绝望咧，我哋系完全都感受到妈妈嗰种痛苦咯。 系你可唔可以讲一讲，即系你根据你妈妈收到嘅信息咧，佢而家系作为紧密接触者，佢都仲需要喺日本嗰度隔离，而佢系咪做过一啲嘅检测噶？咁个检测结果系点样咧？ 2月14号嘅时候咧，船因为爸爸咧开始有微烧啦，咁船上职员咧安排两位咧系做探热。喺16号嘅时候咧，爸爸就确诊咗，咁而妈妈咧系喺16号嘅时候咧系冇任何嘅肺炎嘅，系 negative 嘅。咁2次之后咧就已经冇再做任何嘅测试俾妈妈啦。你啱问到佢收到嘅消息咧，其实一开始咧我哋一直都以为咧入境处同我哋嘅联络都系话。日本嘅當局咧係唔容許緊密接觸者去離開船坐包機嘅，但今天晏晝咧，我收到一個好震驚嘅消息，因為船公司咧有一個 care team 一個關注小組咧，係一位當地嘅日本嘅人士嚟嘅，講流利英文嘅，佢打電話嚟，因為我係屋企人寫咗嘅 emergency contact 嘅聯絡人咧，佢就關心父母嘅情況。當我追問之下，我話：咦，我聽到消息喎，話而家緊密接觸者唔能夠落船咧，係因為政府衛生局嘅決定。佢好快經過查問之後，問咗船上面嘅營運部，佢好肯定確認，佢話絕對唔係。佢話只要嗰個嘅乘客嘅所屬嘅地區政府有包機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可以隨時離開嘅。然之後佢主動去引述翻美國政府嘅做法咧，佢話其實美國政府都將船上邊確診加緊密接觸者咧，都一併咧上咗去船上邊。所以換言之咧，我哋呢幾日收到入境處嘅消息，我哋發覺咧完全係唔正確。直至今日下晝大約係2:00，有位入境處嘅職員，我想重申咧，今日我第一次先收到有關嘅人咧打俾我哋。去講嘅啫， 係 打俾我嘅時候問佢咯，我就話啊，點解唔得啊？咁佢係好清楚明確係話日本當局係唔俾嘅。再今朝我哋回顧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對傳媒講嘅時候咧，佢都係話日本嘅當局俾咗個 list 佢哋，佢哋按個 list 咧去安排乘客咧係落船上巴士，但係佢竟然冇講到其實佢哋將個 list 裏面做咗一個篩選。佢將所有嘅緊密接觸者，唔單止係我媽媽，仲有船上邊另外30多位都係同類嘅情況嘅人咧，佢哋自動將佢篩選咗，唔俾佢哋上包機。 係嗱，陳生，你頭先話即係佢當即係你按你嘅知道就係話保安局收到呢個名單之後咧，保安局自己或者香港政府都再做咗一次嘅篩選， 下，就將即係同呢個即係被確診嘅同船嘅家人咧，其實都係將佢哋即係排除咗喺個包機上面。你嘅意思係咪咁樣啊？ 係啊，係啊，冇錯。 系啦，咁其实喺呢件事上面，譬如即系你自己或者你妈咪或者系同船嘅朋友，有冇喺翻即系其实喺日本驻东京嘅经贸办嘅官员，有冇同佢哋做继续去联络咧？定系其实都即系完全唔见咗影咧？ 又或者就系已经有入境处嘅人员咧，系去到日本嗰度噶啦嘛？咁你系啦，即系 你妈妈有冇可以直接同香港嘅官员咧去联络到啊？ 媽媽咧本身咧已經同喺當地嘅入境處嘅兩位嘅同事咧一直有 WhatsApp 嘅聯絡，直至今日咧媽媽再 WhatsApp 佢哋，甚至乎打俾佢哋嘅時候咧，淨係見到個信息係藍剔已讀，但係不回。當打俾佢哋再問嘅時候咧，電話已經唔能夠接通啦。我哋喺香港嘅家屬，我哋已經去信咗特首啦，去曬所有嘅入境處、衛生處、物環境衛生署 even 咧都俾埋日本總領事局，所得到嘅回覆咧都係比較上係表面嘅。當然我哋都感受到政府對我哋家人嘅深切嘅關注同慰問，亦都話咧要將我哋嘅訴求咧向當地嘅情同地反映，但係咧都冇任何嘅明確嘅指示咯。 嗯，我哋今日呢晏昼同事呢就曾经问过保安局嘅，咁保安局呢佢就话交俾呢卫生署嗰度回复，咁而卫生署就话呢就住即係你头先所讲嘅情况呢，佢就话冇补充亦都冇回应。咁我想问啦，据陈生你所知呢，其实船上面有几多人係好似你妈妈而家咁样嘅情况㗎？ 呢、這個問題呢，其實我都係跟翻傳媒所分享嘅人數，我知道確診有50名嘅香港人啦，咁亦都越多添。我相信，因為個報告開始出啦。另外就應該有33名嘅家屬咧，係屬於緊密接觸者而留咗喺船上邊。我想補充多一點，喺同呢個日本嘅 care team 嘅同事聯絡嘅時候咧，我都發現咗另一個好驚人嘅消息。因為我問佢，我話日本當局有冇任何嘅安排咧，俾緊密接觸者落船去一個嘅隔離區做隔離？佢作為一個日本當地嘅一個嘅職員咧，佢話佢完全冇收到任何嘅消息。咁所以我哋知道，我哋香港已經政府好努力啦，喺各區揾緊檢疫中心嘅時候咧，其實日本當局咧好大機會咧係完全未有呢一個嘅安排。咁所以咧，我哋好擔心咧，媽媽同埋其他船上面嘅30多位嘅香港人咧，佢哋係最被忽略嘅一班人。因為點解咧？而家全部嘅政府官員、傳媒都好報導緊上緊船或者將會上船嘅人。但呢30多位咧，其實留多一秒喺船上邊咧，佢哋嘅情況係最危險嘅，因為唔單止佢哋有機會確診冇人理，同埋因為大家喺 all around 嘅 environment 都係處理緊離開嘅人嘅時候咧，呢班人咧正正就係被忽略，因為佢哋根本冇個 timeline 知道，喂，我要留幾耐？原來連日本政府嗰邊咧都可能未必有一個 quarantine 嘅 base 嘅時候咧，究竟佢哋去邊呢？所以因為咁嘅時候，我哋真係要再次透過呢個大氣電波咧，促請政府唔得啦，你真係要安排包機。譬如美國當局佢哋嘅包機安排咧，係將緊密接觸者同確診者咧係喺個隔離嘅位置裏面去做。咁甚至乎可唔可以考慮就係話啊，政府安排包機淨係俾緊密接觸者去上機呢？我哋當然明白佢哋可能話：喂，你哋係 close contact 喎，你好大機會帶菌喎。OK 啊，咁點解衛生署去到當地嘅時候唔立即同呢咁多位嘅感染者做一個快速測試呢？當你做完之後 ，yes or no？OK，yes、okay,。 明白。 雖然唔開心，但起碼你有醫院嘅照顧。No， 你咪即刻俾佢走咯。 明白。 但係冇人去兼顧佢哋。 你解到陳生好快地想問：你爸爸入咗醫院，香港當局有冇任何支援俾到佢哋啊？ 香港嘅當局，我哋喺報章見到，譬如話有入境處嘅人咧，係會去探訪、去送物資，但係喺爸爸同我嘅對話裏面咧，佢冇見過任何一個嘅政府官員，亦都冇任何嘅政府人士咧同佢有直接嘅聯絡嘅。 理解。好，陳生，多謝曬你先。咁啊，亦都希望咧，政府能夠透過大氣電波啦，聽到啊陳生佢嘅訴求啦。因為如果你喺船上面係被界定為緊密接觸者，咁但係你又唔知個警方係點咧，個情況的而且確係值得關注嘅。多謝曬你，陳先生，傾到呢度先。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个案66宗。新增患者是一名38岁女子，在油塘大本营一竹面做收银员，暂时和其他确诊个案无关联，列为本地个案。患者和丈夫和儿子居于秀茂坪晓丽苑晓辉阁，他在今个月10号最后翻工之前一直戴口罩。另外一名58岁的士司机测试初步呈阳性，他早前晕倒入院，发烧2星期。卫生防护中心呼吁的士司机要戴口罩。早前确诊住在太古城的男子，他的外父亦都列为疑似个案。港铁宣布冻结今年票价，使用八达通乘搭港铁票价直至年底都维持不变。港铁旗下中小型租户在2月和3月份租金都减半。港铁说，无论今年度可加可减机制计算出的票价调整幅度数字是怎，港铁都会透过优惠或者其他安排令车费今年内保持不变。港铁又说，将在日内通知13个旗下商场的中小型租户减租安排，亦都会按个别情况支援大型租户。对于有医护人员说医院有限制使用保护装备，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医管局已经为医院入面的每个地方进行感染风险评级，根据需要为医院入面的员工作出不同保护装备的配给。刘家宪说，在没有雾化的机会和没有确诊病人的位置，会为医护人员提供外科口罩，强调是根据世卫指引和专家经验制定保护装备的规格。局方正在全球直接采购保护装备，目前有1个月的用量，不存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他又说，根据感染风险的机制，保证向医护人员供给需要的保护装备。城市大学表示，一名本地本科生和家人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在日本长野县的医院接受治疗。城大表示，校长郭卫和学务长已经即时致电这名学生了解需要。对方说，希望港府可以加紧防疫工作，照顾目前仍然滞留在外地的港人。校长已经向相关政府部门转达有关信息，呼吁政府不要延误防疫工作，尽快跟进滞留外地个案，主动提供适切支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影业路近住宝宁路回旋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今日大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同大家讲单封路咧喺筲箕湾道，因为有水雾急收，而家筲箕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海宁街嘅慢线系封闭嘅，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嘅港岛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近鑫坪去元朗，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有关病毒的形势，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传播非常之有效率，根本从抗原漂移咗嘅流感一模一样。 即系之前讲过，可能有百四万人感染，而家点评估系？ 一路都系咁讲，好多人写嚟闹我，但我唔理咁多，因为事实归事实，要睇个科学，就唔好睇你自己嘅感觉。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祝心理主持 黄仲远、 李秋婷。 仇恨咧同以下边一个情绪喺脑里边咧系同一个激发部位嘅 ？A 愤怒 ，B 危机 ，C 恐惧 ，D 爱情。 哇！這个真系要听今集先识答啦 吓，系咪啊？系啊，都有啲小 tricky 咁样噶。 祝心理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嗱，继续咧，电话旁边有我哋嘅评论员咧，黎恩豪喺度啊。嗱，黎恩豪头先系啦，即系我哋听到阿陈先生嘅个案啦。如果根据而家嘅数字咧，就364个喺钻石公主号嘅香港人入边咧，有55人咧就确诊，需要留喺日本医治嘅，而亦都有33人咧需要留喺日本观察。咁但系譬如好似陈先生头先个个案就系佢妈妈就系留喺日本观察啦。你觉得特区政府应该点样处理咧？ 嗱，我谂其实听到头先陈生讲佢屋企嘅情况咧，即系我哋听到都系好心酸嘅，即系父亲系要确诊隔离，咁母亲亦都要隔离，但系就系真系冇任何人可以系，即系可以好直接咁去关顾到，同埋去俾到直接嘅支援。即使我哋知道政府官员，无论系喺住喺东京嘅，呢个喺香港飞咗过去嘅官员，其实都冇直接去处理嗰啲个案。但你谂翻，其实按我哋头先所讲嘅个案，其实只系几十个嘅。幾十個嘅個案，又其實政府更係絕對有能力咧，係逐個係做一啲關顧同埋支援嘅工作。咁啊，令人失望嘅係咩咧？就似乎數字就大過一切啊！可能政府見到個數字唔大，已經將一啲嘅即係喺鑽石公主號嘅香港市民，即係包機翻嚟之後，好似當件事已經完成咗，但係唔係咁簡單噶嘛？即係每一個個案都係面對咗好多嘅困難，同埋佢哋有嗰個壓力咧。其實將來其實呢個都係會一種。即係對於無論係個家庭，因為係對成日，即係我哋嘅香港社會睇到政府，即係唔應該咁心太難咁、其實就可以做嘅係咩呢？其實我哋睇到，其實政府香港政府根本就可以同日本政府咧係去嘗試去挖船或者去游說，有冇辦法可以共同咧係去照顧或者係特別去專門去照顧啲喺日本裏面受隔離嘅即係香港人㗎嘛？佢哋唔一定要係一定要留喺鑽石公主號，而甚至其實可以香港。政府經貿辦係可以安排到地方，即係俾香港嘅居民咧係有個專屬嘅隔離嘅。第一要處理語言嘅問題，語言不通，其實可能我哋都處理唔到。我哋都知道，即係可能唔係個香港人識日文噶嘛，都唔係每個日本人識講英文。咁第二就係有冇一種即係可以直接同翻香港嘅官員啊，無論係衛生署又係保安局等咧，係直接嘅聯繫，可以即時處理到啲狀況咧。咁我哋睇到政府做緊啲咩咧？呢幾日就是、每一次處理啲問題咧，都係要揾埋中國駐日大使。其實係咪要去到咁嘅層次咧？係咪香港人、香港政府自己係唔識得處理自己即係、就是、市民所面對嘅困難？每一件事都係要由駐日嘅中國大使去做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不必要嘅，亦都可能會加咗更多政治嘅考慮，而唔係從翻香港人自己。即係嗰個嘅利益去，即係嗰個嘅好處去考慮咯。 嗱，根據而家嘅資料啦，即係停泊喺日本橫濱嘅鑽石公主號上面咧，仍然有百幾名嘅香港旅客嘅。咁亦都有一啲嘅旅客就話啦，自己咧仍然未收到檢疫證明書，但係亦都有一啲話咧，就係佢哋已經收到個證明書，但係入境處咧都仲未通知佢哋落船同埋上包機嘅時間嘅。咁亦都有一啲嘅説法就係話，因為要等待日本嘅最終嘅檢測結果啦，咁所以咧第二班。 包機的起飛時間仍未確定，所以我想大家很關注到底剛才陳先生所說的那些個案其實是否可以有另外的安排給他們呢？譬如舉個例子，會不會是特登有一個包機是給這一批的人士，還是怎樣呢？可能這一方面都希望政府有多一點的資訊，也都令到這一批的家屬比較安心，起碼就是去知道究竟現在自己要留在个船咧，留几耐啊？嗱，不如咁啦，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啦，我哋都讲一讲咧，另外一个受疫情影响嘅问题嘅，就系、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康文署辖下咧有场地咧系关闭咗嘅，包括咗一啲嘅体育场地，亦都因此而影响到咧系香港嘅足球嘅比赛嘅。究竟情况系点咧？转头翻嚟同大家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1872311都可以打电话嚟讲讲嘅，因为都有啲人话咧，究竟康文署辖下一啲开放式的场地是否应该开放给人，等市民都可以去做一些运动强身健体呢？1872311转头回来跟大家继续谈这个议题。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17年前，17年后，香港医护的抗疫气氛有什么转变呢？今个星期中大教授沈祖尧将会写一封香港家书，分享当年今日的抗疫点滴。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很多荷里活演员都要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为人生的最大目标，不过得奖与否都要看看天时地利人和的。有些公认演技出色的演员成日都同奖项无缘。今晚邓达志和马恩赐就会同大家细数星海为珠奥斯卡。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话号码1872311。嗱，嚟欣浩康文署咧，而家就公布啦，即系辖下嘅一啲嘅场地咧，佢哋系暂时关闭嘅，直到去下个月，即系3月2号啦。咁但系呢段期间咧，原本系有这个足总杯咧首两圈嘅赛事咧系需要举行噶嘛。今个星期六原本就应该要有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就话即系足总嗰方面都话啦，赛事延期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足球界亦都关心咧，就系而家嗰啲合规嘅场地咧都暂时关闭，咁究竟啊，对于即系香港嘅联赛啊，会系有啲咩影响咧？你点睇呢个问题咧？阿黎彦豪， 嗱，我谂其实而家大家都仍系一个戒慎恐惧嘅一个嘅状态，就系话其实越多嘅社交嘅接触咧，都的确即系如医护界所讲，都真系会增加咗个感染嘅风险。而我哋要见一个大环境，就系因为政府一开始唔肯封关。到現在都不是全面的封關，所以令到其實呢可能即係病源呢，尤其我哋知道集中喺中國大陸，佢哋可能已經開始喺香港呢，這個情況已經有好多內地嘅遊客或者係即係中港嘅移民嘅即係來往呢，其實可能已經有社區嘅潛伏㗎啦，這個所謂武漢肺炎嘅病毒。咁喺咁嘅情況，其實我哋成日都講笑㗎嘛，即係會每一日都係會同你講話未來14日係最關鍵。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疫情的发展是有几时段，如果社区爆发的情况究竟会去到什么幅度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最希望是减少到社交接触，或者减少到人和人之间的接触，这样是最理想。如果我们真的 要是去考虑是不是要开放回、就是、康文署下他们那些场地的时候，我想不单止是要考虑就是究竟有没有足空间给市民使用，而是说你開放的場地的配套是什麼呢？譬如即是我們去用康文署的場地就知道，你們又要用更衣室，又會都會用沖涼房，其實都是有很多的即接觸的，即是衛生上面的問題啦。你要即要求工友開工，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口罩、足夠的清潔用品、防護的用品去保障他們和保障用家呢？這些的考慮似乎我們看到現在政府呢，即官乎過去幾個星期的表現是沒有人處理到的。即係呢個都係點解？即係外媒係會認為香港政府係個失敗嘅國家，一個 fail state 嘛。即係如果連基本呢啲嘅配套都未準備好嘅時候，當然我哋會希望即係唔好影響到，即係盡量唔好影響到好多已經安排好嘅活動啦。咁但係為咗即係唔單止係為用家着想，都係為清潔工友、為基層嘅工友着想咧，其實真係要三思咯，呢個行動。 嗯，好啊吓，咁其实除咗足球赛受影响之外啦，即系好多嘅一啲嘅文化演出啦，同埋一啲嘅演唱会咧，都受到影响嘅。咁譬如即系除咗足球界之外，演出业协会咧，亦都有一啲嘅诉求，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翻一啲嘅资助啦，同埋康文署嘅场地咧，原本佢哋租咗嘅时候，咁系咪可以将个租金全数退还咧？嗱，18731，大家点睇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足球总会嘅主席贝君琪啊，贝君琪你好。 你好 ，贝君琪，你哋原本就希望咧可以闭门作赛噶嘛，咁但系最后都唔得啦。其实你哋而家系想康文署点样帮你哋咧？ 系，当然我哋继续争取闭门作赛，因为点解咧？而家我哋喺我哋精英杯，即系话我哋年青球员我有一份参加嘅赛事之中咧，二月份嘅赛事仍然我哋移师咗系。开放咗将军澳我哋自己足球训练中心嘅，咁当然条件啊、场地嘅质素啊各方面，似乎好多我哋比赛完之后都好多球队投诉系嘛，咁变咗咧就，譬如今次收好远啊，俾啲设备不足、未足够啊等等，咁即系会产生好多球会嘅投诉，尤其是我哋港超嗰、那个都叫做職業聯賽啦，係嘛？職業嘅隊伍喺個叫做訓練場地比賽，當然好多球會話：哇，呢、這個似乎對即係唔係實際太過唔適宜啦。但係呢個我都足總都係應好多球會港超球會嘅要求咧，就話：哦，我哋職業球隊如果停賽停操，咁影響都好大，因為球員唔可以俾佢狀態降低嘅。咁足球总会唯一嘅场地自己嘅地方就系将军澳训练中心，咁啊当然设施肯定冇康文署嘅属下咁好啦。咁我哋一直，譬如足总咁一直同康文署啊，同民政事务局啊保持嗰个沟通嘅，即系希望积极争取佢开放，唔系公众俾，不过就话只喺度开放俾我哋港超联作。闭门比赛，即个人流好少，我哋限制好多嘢。咁啊，当然好多专家康文署就话啊，你用球场都要用到佢哋嘅更衣室，用到佢哋嘅一次洗手间，都会有交叉传染嘅问题啊。呢啲系专家嘅意见啦。咁当然我都唔可以话否定佢哋话点解好似我哋足总而家目前喺将军澳。训练中心一样要开放更衣室，一样要开放洗手间，仲而且嗰个条件冇正规嘅球场咁理想，咁系咪会传染咧？咁当然我哋冇好大嘅风险。咁我亦都提出话，赛马会亦都闭门比赛，当然事后佢哋都限制咗好多人流，只准出赛嘅马主去拉头马，系嘛？即系人数限制咗好多，但系。佢哋都话呢个因为马会私人嘅地方，佢哋自己作出嘅决定。当然，政府亦都唔建议我哋足球总会即系容许即系批即系唔系理想啊，叫做系将军澳足球训练中心进行比赛嘅话，佢哋都唔系好觉得好支持啊，或者赞成啊。咁当然我哋足总要能够继续比赛咁即系未受到佢哋嘅限制嘅话咧，都系自己，因为你自己足总会负责啊嘛。有咩意外，有咩出事，有咩政府就唔使康文署咁啊，政府嘅地方啊嘛，出事政府就会点要同大众交代啊，同社会交代啊，好多嘢都要交代啊嘛， 系 嘛， 嗱，欣豪 好惨嘅。 系，系，系啊，喂，杯君奇，系啊，咁譬如现在即系港超联嘅球队，其实系咪而家都继续喺自己嘅即系场地嗰度做紧训练？咁如果系嘅话，其实嗰啲即系点样去保障，譬如球员或者系员工佢哋嗰个卫生嗰个情况嘅？而家 系啊， 够唔够足够嘅即系资源啊、物料啊等等？ 我哋员工都按照卫生署嘅要求啊，各方面啊，我哋做到最好。咁啊，我哋员工都即系叫做。大家都知道而家目前港超联嘅困境，咁都叫做我哋冷，叫做讲一句，佢哋都系好努力咁，希望保持个场地开放，咁俾我哋港超作训练啊，作精英杯嘅闭门比赛啊，咁佢哋都尽佢所能，将环境设施啊各方面啊卫生啊做得最好嘅，咁我哋 當然我哋自己醫事顧問都覺得，原本就覺得未必適宜，咁但係我哋做應足球而家目前嘅狀況，咁如果全部停曬，咁啊點咧？咁啊選呢啲球會肯定損失好大嘅，咁啊我哋都叫做安撫啲員工啊，叫佢繼續啊努力，即係做好啲防御嘅措施啊。咁容醫生，我哋嘅顧問容醫生都親自去睇過， 明白， 咁覺得佢哋即係我哋員工都好努力去做得都算做得好好噶啦。咁我哋即係繼續，但我哋目前港超就球隊都叫大請我哋足總嘅主席啊，即係是我啊嘛，真冇旁貸要同佢爭取咁。 貝君琪啊，我想問多一樣嘢，即係當然在於你角度嚟講咧，梗係想爭取康文署能夠開放啲合規格嘅場地咧，俾你哋去使用，繼續打你哋嘅職業聯賽啦。咁但係我頭先我想問一樣就係你頭先提到嘅嗰、那個安全嗰、那個衞生嘅考慮，即係亦都係黎欣浩頭先提到嘅更衣室啊等等嗰啲，即係你哋覺得康文署開放佢哋啲場地俾你哋做比赛，你哋系唔忧虑更衣室等等嘅嗰啲嘅即系卫生情况嘅，系咪啊？你哋唔忧虑嘅系咪啊？ 当然我哋话唔系话唔忧虑有冇感染嘅问题，譬如我而家将军澳都一样有机会，即系话有啲当然我哋查得好严啦，做足咗步骤啦，要探热啊，要填写申报表啊，唔俾嗰啲 未 入隔离嗰啲咁嘅问题，我哋都做到好足嘅。咁但系，都唔排除一个风险噶嘛？ 唔系，即系你，但系你觉得呢个风险，你哋系可以承担嘅，系咪啊？康文署开翻啲场地，你哋可以承担嘅，系咪 啊？我哋都要做啊！咁目前话，好似赛马会好，其他篮球总会好，杰志训练中心好，都系继续喺度自己供俾自己嘅球会，譬如香港会咁，自己有独立 理解。即系你哋觉得，如果康文署能够开放啲合规格嘅场地俾你哋，你哋系能够承担到嗰个卫生嘅风险，系咪？即系系咪系咪咁讲啊？ 自己要做到最好啦！我哋球员之间，大家要互相要自律啦，要知道自己嘅健康情况啦。咁呢个我哋要由各个球队我哋足总去监管，但係政府觉得呢个都仲有一个风险喎。咁当然每样嘢都有风险㗎啦，咁即係千有百七次风云，任何意外都会发生㗎，係咪？咁即係我哋点讲呀？咁如果你话担100%，我绝对话我承担呢个责任，冇政府都唔会信我哋㗎，係咪？咁我哋 所以咪不如真係停，即係暂时唞一唞，大家停一停，嗰、那个会唔会係更加理想嘅选择呢？ 嗱，嗰个因为我哋职业联球队损失好大，因为我哋每个月有啲比较大嘅球队，佢哋每个月嘅开支可能200,000-300,000咁，200,000-300,000个个月涉及啲投资者，未来嘅对未来足球嘅职业联赛嘅发展都唔系理想，好多球我哋赞助嘅投资者，咁佢都觉得话足总联一啲球场咪有得帮我哋解决唔到，我哋搞咩职业足球啊？ 理解，即系有一个即系财政上考虑啦。多谢晒你啊，贝君琪，倾到呢一度先啦。吓，多谢晒嗱。咁而家不如我哋就揾嚟咧，即系体育专员啊，杨德强同我哋讲讲啊。吓，杨德强你好。 你好， 系嗱，我相 信你好啊， 你好，我相信咧，你头先都听到晒阿贝君琪佢哋所讲嘅忧虑同埋佢哋嘅态度啦，咁你哋嘅回应系点啊？ 我听到嘅，实际上咧，我同阿贝山同埋足总，以至到好多球会咧，都一路保持联络啦。咁基本上咧，喺过去呢几个星期，我同大家一样啦，最关心嘅事情就是抗疫。咁政府嘅工作咧，亦都系以抗疫行先嘅。咁我哋嘅原则就系话要减少呢个接触，同埋减少人群聚集。咁我知道呢足总同埋十个球会呢，佢哋喺2月3号嘅时间呢係开个会。咁当时实际上呢都有唔同嘅意见嘅。有啲人都係担心，就话可能会有感染，最好就不如停晒所有嘅训练同比赛啦。咁第二个方案，有啲人就话可唔可以淨係用将军澳足球中心做训练而暂停咗个比赛呢？咁但亦都第三方面呢，有一啲意见就认为呢可以尝试呢就係加强嗰个风险管理，然后呢就比賽同埋訓練都可以喺將軍澳足球中心度繼續。咁結果呢，足總同埋十個屬會呢，佢哋就決定呢採用第三個方式，就喺將軍澳嗰度呢，喺2月份呢就繼續閉門去作賽。咁我自己呢亦都係專登去到將軍澳足球中心度呢，係睇佢哋嘅比賽嘅。我去到嘅時間呢，實際上呢我都特別提醒佢哋呢， 是一定要加强风险管理，因为足球赛比赛本身风险相对其他运动都是比较上，因为身体接触多，同埋人数都多嘅，就算闭门作赛咧，两队嘅球员加埋职员加埋工作人员，其实嘅人数都唔少嘅。所以咧，我都特别提醒佢哋，就话一定要加强清洁，一定要加强球员，提醒球员咧做好呢个个人卫生嘅准备。咁到比赛咗个多星期之后咧，有啲球会就觉得将军澳足球中心嗰个设施咧系唔及我哋康文署嘅球场。但系咧佢哋嘅考虑咧，是从那个比赛方面去考虑，就不是从那个卫生和抗疫的角度去考虑。譬如举个例，我前日呢，我们都专登去到同足总和十个球会的代表呢，是大家坐低倾。他们很多人都是说将军澳足球中心风大，因为它是海边和比较远离民居的，所以附近没有什么建筑物去阻隔，风大。第二样东西呢，他就说呢，是离个更衣室比较远，所以呢他们半场的时间呢，如果喺康文署球场咧，佢就可以翻去更衣室嗰度倾战术，倾下半场点样踢。开波之前，佢都可以喺更衣室嗰度开会。咁但系我同佢哋讲，就特别就系呢啲咁嘅场合咧，其实就系个风险比较高嘅。咁所以我都提醒佢哋，无论喺边度踢都好，其实大家都系要着重个风险管理。 系 好啦，佢哋因为比赛个质素，佢哋希望翻去康文署嘅场地，呢点从搞足球嘅角度我系理解嘅。但是在而家呢一步呢，我哋更加着重嘅呢就係嗰个抗疫嘅风险管理。 明白。咁係咪即係话呢，杨德强，我係咪可以咁样理解呀，即係就算啲球会佢哋係话承诺你哋用返康文署嘅合规格嘅场地，佢哋做好晒所有嘅防疫措施，佢哋亦都愿意承担一个风险，但你哋都唔会係觉得係可以开放返个场地俾佢哋，係咪可以咁样理解 呀？我哋唔係可以話即係咁樣講得咁死嘅，因為個問題呢就係、疫情嘅發展呢，我哋一路要睇住嘅。我哋都呢係會徵詢一啲專家嘅意見，咁包括啲公共衛生嘅專家嘅意見，譬如話閉門作賽，去到疫情比較上舒緩咗之後，係唔係有啲譬如話加強咗更衣室嘅一啲清潔或者管理，而令到佢哋可以做得到呢？咁呢個我哋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但係我喺星期一同佢哋開會嘅時間，亦都特別提出呢，就係話喺而家呢一刻，我哋覺得呢要開放返我哋康文署嘅場地俾佢哋閉門作賽呢，係言之過早嘅。咁但係我哋一路呢都會檢視住嗰個情況。如果個情況係許可嘅話呢，我哋係會盡量去安排嘅。 好，黎英雄。 係嗱，楊德強，我諗其實頭先貝君其實一個最大嘅即係憂慮呢，其實就唔係純粹係講即係球迷可唔可以睇比賽啦，而係話球會個損失其實會好大啦。即係如果繼續即係無了期冇辦法作賽嘅話，咁其實即係你哋喺呢方面有冇啲咩其實可以有啲措施可以去即係緩解到佢哋嗰依一份嘅憂慮咧？ 嗱，因為而家嚟講咧，就佢哋閉門作賽咗，係由我冇記錯係2月11日開始啦，係個多星期啦。 係 好啦，咁我哋而家都未知道譬如話康文署嘅場地係咪幾時可以開翻啦？咁假設遲啲可以開得返嘅，咁佢哋係咪可以壓縮球季，咁打返咁多場嘅比賽，或者將個球季係咪可以順延少少，而令到你球賽都可以個球季可以完成得到呢？咁我相信係好多方案嘅，就好難喺而家呢個階段話係咪所有嘅比賽都要腰斬或者踢唔到呢？咁我哋如果喺情況許可嘅情況呢，我哋都會盡量去幫佢哋手嘅。 嗯，好。 所以你都觉得那个即系所谓个损失庞大呢个讲法，可能都未系咁准确啦，喺而家呢个阶段系嘛？ 因为而家个球季其实点样安排呢，我觉得仲系有好多变数嘅。咁如果即系大家都希望咧，尽量我哋嘅生活好，各方面或者运动或者各方面都可以回复正常啦。如果真系比较即系理想嘅情况，系比较快可以大家回复翻即系正常嘅比赛啊生活嘅。咁變咗對佢嘅影響可能會細啲啦，咁變咗個球季可以壓縮一下，或者可以順延少少，咁得唔得呢？咁但係而家其實係好難去講到個情況。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楊德強嚇嚇，傾到依度啊嚇，咁啊黎英豪解決唔到喎，都係。 唔係，咁個實際問題就係、如果係球會，咁我唔係覺得本地嘅球員咁啊，亦都有啲外援噶嘛，咁其實呢個都會真係實際會影響到佢哋嗰個嘅即係開支同收入嘅。但我諗，即係你大家記得翻今 年明白啊，咁但係我諗咧，其實最主要考慮到底嗰、那個。